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大家好，咁啊，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今日由我哋志坚同阿林志恩主持嘅。咁啊，阿志恩，咁我哋即系今日咧，即系开啲咩话题去倾下咧？咁嗱，呢个话题咧就睇翻咧，就我九十年代做电视记者嗰阵咧，就有跟呢一个题目嘅。咁啊，公屋富户嘅政策。咁啊，事源就系、是、其实话房委会即系即系有消息指啦，就集思会咧，佢哋就倾紧咧，即系关于公屋富户嘅，即系嗰个暂准居住证嗰个问题嘅，咁啊，因为个事源就系咧一啲超级富户啊，咁啊，咁其实咩叫超级富户咧？咁我哋睇翻资料就系佢嗰个即系家庭入息啦，就超过即系个限额嘅五倍啊，咁啊，同埋佢嗰个资产净值又超过呢个即系限额嘅100倍啦。咁其实嗰个数字咧，其实即系几多咧？咁样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就例如话好似以一人家庭咁睇啦，咁佢个入息如果系去到64,700元，而佢嗰个资产净值个额咧系去到310万嘅话咧，咁其实佢就会收到即系通知咧，就要迁出去个公屋单位嘅。咁啊，如果啲三人家庭咧，咁如果佢个家庭个每月入息嗰个限额去到122,000多元咧，咁而佢个资产净值个限额又去到310万呢啲数咧，其实佢都会收到呢一个迁出嘅通知书咧，就即系要搬离开嗰个公屋单位嘅。咁但系咧，而家佢哋有一个即系暂准居住证嘅，即系一个政策咧，可以最长去到12个月啦。咁其实有啲即系房委会嘅委员就担心啦，哇！咁会唔会有啲公屋富户啊，呢啲超级富户就趁住呢个时间啊转移嗰啲资产，咁跟住佢又可以继续又住翻嗰间公屋，咁啊唔符合嗰、那个即系。公屋嗰、那個即係呢一個所謂合理即係分配嘅政策咯，咁樣咁啊，所以就諗緊啊，係咪需要去縮短嗰個暫准居住證嗰個期限咧？即係有啲説法就話啊，唔好12个月啦，啊係咪3个月或者6个月，甚至乎話即時要佢搬咧咁樣？咁今日我哋會討論下呢個話題啦。 咁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關於而家嗰個即係、就是、公屋嗰、那個即係、就是、資產申報制度啦。咁我諗住公屋嘅朋友都知嘅，就係、是、未住夠10年嘅咧，就唔需要申報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有人舉報你咧，就另計啦嚇。即係如果舉報係公屋户，咁就另計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住滿10年嘅話咧，就每2年咧就要申報一次家庭入息啦，同埋資產嘅。咁如果超額咧，就要去遷離呢個公屋單位啦。嗱，咁點解咧？即係頭嗰10年咧，即系就唔需要申报咧。咁我谂个政策原意咧，大家都可以谂翻，就系公屋其实都系一个房屋上面一个类似旋转门咁嘅制度嚟嘅。即系话，其实头嗰10年咧，都系俾一段时间嗰啲嘅居民系去累积佢哋嘅储蓄啊，累积财富啊。咁而去到10年之后咧，先至再需要申报嘅。咁至于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10年之后嘅话咧，咁就每2年申报一次啦。咁呢个仲有冇得压缩咧？就我记得过去都有人讨论过嘅。咁有啲市民咧就话：喂，如果咧再即系再密个2年啦，即系如果每年都要申报嘅话咧，咁就可能好扰民啦。咁所以反而咧，即系今次譬如房委会嘅或者有啲议员咧嘅讨论重点咧，就系话头嗰10年唔需要申报嘅，而家呢个做法咧有冇一啲压缩嘅空间咧？即系咪需要譬如5年或者7年就已经要申报咧？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讨论点嚟嘅。 系啦，咁另外头先我都讲到嗰、那个即系而家啲即系公屋富户嗰个入息限额同埋嗰个资产净值。嗰、那個限額嘅一個即係額度啦，咁有啲意見都諗都係提出嘅，啊需唔需要呢啲即係限額都要去有個即係收緊咧咁樣，咁所以即係等陣間我哋都會即係再討論下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其實講開公屋個政策咧，其實仲有一個政策可能會有啲即係委員啊，即係房委會個委員啊，或者有啲議員可能會即係有意見，就關於嗰個細集嗰個問題啦。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哦嗰啲公屋住户佢個仔女即係可以加入埋個，即係如果合資格嘅仔女咧可以加入埋個户籍之後咧，咁其實佢係有一個所謂繼承佢日後嗰個租約嗰個權嘅。咁所以呢一個都會即係講到啊，如果公屋嗰個資源嘅分配嘅，咁其實 呢啲咁嘅細集制度啊，係咪都需要檢討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公屋嗰個政策都有好多方面咧，即係都會係關係到即係好多香港市民嘅。咁所以如果咧，即係住緊公屋嘅居民啊，或者你係公屋户嘅，咁啊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阿志恩，咁其實話即係公屋咧嗰個即係政策個問題咧，其實頭先我哋提到啦，究竟個政策個原則啊，究竟係喺講緊係個。嗰、那個呢、這個公屋嘅資源咧，或者個資助合理分配係為主啊，定係還是喺個公屋嗰個單位嘅流轉上高想加快咧？你自己點睇咧？ 其實頭先你提到公屋富户嘅問題咧，我諗嗰個政策原意都真係有兩個嘅。第一咧就係即係增加公屋流轉啦。咁第二咧，其實因為始終公屋係一個公共資源啦。咁如果本身有能力係照顧自己住屋需要嘅人咧，其實即係房委會理論上就唔應該再用一個公共資源去補貼佢嘅生活啦。咁但当然啦，即系话嗰个叫做入息同埋资产嘅上限，究竟有冇得再下调咧？有冇需要改变咧？咁呢个反而系值得讨论嘅，因为咧而家个公屋嘅富户政策咧，就系住户咧嘅入息系唔可以超过入息限额嘅5倍，同埋咧家庭总资产咧就唔可以超过入息限额嘅100倍。如果唔系咧，就一定要退出嗰个单位。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整体地去收紧呢个公屋富户政策嘅话咧，大家都会估到啦，其实个影响范围都应该会几大。咁、那个争议嘅声音亦都会多嘅，咁所以咧，我谂呢一个咧都系需要一啲时间去讨论啦。 咁另外头先我哋提到嗰个超级即系公屋户嗰、那个即系暂准居住证嗰个期限嘅问题啦。咁、其实睇翻资料咧，其实话啊，其实究竟佢个数目多唔多咧？咁样睇翻资料咧，就讲紧其实话呢一啲咁样嘅个案咧，即系持有呢啲即系暂准居住证嘅超级公屋户咧，即系旧年嗰个数字系讲紧系80个。咁其实80个即系占嗰、那个。即系公屋嗰、那个即系居民嗰个比例，其实话算唔算大咧？子欣， 其实又唔算好多。即系话如果我哋纯粹从一个公屋流转嗰个角度嚟睇，即系话呢80几个有定期暂准居住证嘅公屋户户，即系譬如如果佢系可能半年之内啦，即系如果而家系12个月嘅暂住期啦，我哋压缩到半年，咁就算呢啲人半年之内要搬走咧，我谂都系对于整体嘅，即系成个公屋流转或者个公屋轮候时间，我谂都唔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影响。咁但系反而咧呢？个会喺政策上系一个姿态啦，即系头先所讲就系，因为你已经有能力系即系照顾自己住屋需要啦，就唔需要房委会用公共资源去补贴啦。咁反而系嗰个姿态上面嗰个重要性会紧要啲咯，我认为。 咁所以公屋居民啊，无论你系富户定唔系富户嘅，咁啊，对我哋呢一个今日讲公屋富户政策话题有兴趣嘅，即系市民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嘅。咁我哋先同咧，不如嘉宾倾一倾先啦。 好。 咁我哋请嚟啦，梁文广，咁佢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咁亦都系咧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嘅。梁文广你好， 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阿梁文广，咁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其实咧？即系我哋睇消息咧，就系即系房委会嘅集思会就有倾，即系公屋户嗰个政策啦，即系包括系咪缩短一啲超级公屋户嘅暂住证，即系嗰个暂准居住证嘅期限啦。咁其实即系其实呢方面，其实委员之间其实有冇啲边方面嘅一啲即系倾向咧？嗰个对于嗰个检讨方面。 我谂就住个集思会啦，或者系之后，其实房委会房屋处嘅同事咧，都不停咁样同唔同嘅委员系沟通啦，希望可以喺嚟紧即系做一个正式嘅建议之前咧，就听到大家嘅意见嘅。咁我谂整体个方向其实对于个暂准居住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一超级富户，佢收咗迁出通知书之后咧，佢就可以再同房屋处申请，就因为需要可能一啲原因啊，搵地方搬，咁佢就用个市值租金咧，就去住喺原本个公屋单位。为期嘅时间最长系12个月，呢一个咁嘅暂准居住证嘅期咧，其实大家就认为会唔会有一个漏洞喺里边，就系可以喺呢12个月里边做咗一啲可能资产转移啊，或者系资产重组嘅一啲做咗一啲咁嘅行为啦，然之后就将嗰个无论系资产或者入息嗰个限额跌翻入去原本可以即系继续住公屋嘅嗰、那个限制里边，咁佢就可以重新攞翻个公屋租嘅。咁我而家听到咧就整体对于个方向上面就会唔会有呢个漏洞出现，应该堵塞呢个漏洞咧，其实大家系个方向一致嘅。咁但系究竟做法系点样咧？或者个缩短嗰个叫暂准居住证嘅年期几多度咧？咁呢啲似乎就仍然都仲要去等候即系房委会正式有个建议出嚟，先至可以做一个即系决定咁样咯。 梁文，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嘅。咁第一咧就系你提到啦，嗰个暂准居住证嗰个年期啦，咁十二个月，即系有啲意见就系话啊太长啦。咁你自己嘅角度嚟睇，系应该压缩去到几多啦？譬如咁，第二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其实嗰十二个月嘅暂住期咧，其实嗰个公屋户仲可以做资产重组啦，然后再符合翻嗰个居住公屋嘅资格噶嘛。咁我见到有啲议员咧就话咧，其实可唔可以改咗呢个制度咧？就系、是、就算喺嗰十二个月入边嗰个公屋户系重组咗佢资产而重新符合翻住公屋嘅资格都好，佢都应该要去搬走。呢两个问题上面你点睇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只要系足够俾到而家即系所谓嘅超级富户，佢哋出去能够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搬，咁其实时期就应该已经足够噶啦。咁因为以超级富嗰、那个即系入息或者系资产嘅限额，应该就可以负担到即系外边嘅一啲私人楼宇嘅租金，因为本身其实佢要攞呢个暂准居住证咧，其实都要交市值租金嘅，即系唔系交翻即系普通公屋嗰个优惠租金。咁所以既然你交多市值租金，其实即系外边系租得到。即系普通嘅啲私人房屋，咁所以我谂而家我个人就觉得其实半年即系六个月咧，基本上都可以揾到一啲私人楼嘅租管，亦都足够时间去搬屋嘅。咁所以纯粹就系如果就时间上面缩短，咁我觉得六个月就系好足够啦。咁但系其实纯粹系缩短呢个年期咧，其实都杜绝唔到所谓即系内重组资产或者资产转移嗰个咁嘅流动嘅状况。咁所以就有你头先第二个问题嗰个状况啦，就系容唔容许佢哋。在这个暂准居住期里面，如果他那个入息或者资产的数字改变了，是可以给他做一个重新评估，然后如果他跌回入去即是公屋居民嗰、那个即系合理分配政策里边嗰个限额以内嘅，系咪俾翻个公屋租入佢咧？其实我都觉得呢个位系要其实应该咁讲啦，我啊觉得唔应该有呢一个重新评估嘅呢个制度嘅，因为正如即系咁讲，如果你成日缩短咗年期，而你继续俾佢重新评估咧，其实以而家我成日都提嘅，你资产数码化。网上银行咁先进，你按一个掣，其实都唔使几个月，唔使一个月，你几分钟就已经可以将你嘅资产去重新调配。咁所以呢一个仍然系会存在一个漏洞，所以一定要配合埋所谓俾唔俾佢重新评估嘅呢一个制度，先至可以杜绝到有呢个漏洞，令到有一啲即系有心人士可以滥用到呢啲公屋嘅资源。咁但係你當然都講，有人會講啦，就會唔會有啲真係佢唔係有心去做資產調配嘅，可能佢真係唔係將啲錢調咗出去而跌返去，而可能佢中間呢段時間可能經濟突變，可能佢真係實現失業，或者係屋企有大事發生，佢需要用錢，令到佢嘅資產即係少咗，跌返落去公屋嗰、那個即係限額裏面啦。咁其實我哋都覺得而家喺現時咧遷出通知書嘅制度，而係仍然仲有另外一套制度，就係有上訴委員會嘅。咁我哋可以都係透過上訴委員會去到嗰度，向住呢個委員會嘅委員去申訴翻佢嘅理據。如果委員覺得係佢真係需要幫忙嘅，亦都係恢復翻佢個租約。咁所以我認為唔會因為縮短咗嗰個暫准居住證，同時冇咗一個重新評估嘅機制，就會令到一啲可能係所謂原本係富户，但係因為產生突變，佢需要住翻公屋嘅冇公屋，咁亦都喺現行嘅機制亦都有保障翻呢種情況。 咁梁文廣，咁其實睇翻咧，即係睇翻啲資料咧，其實話好似呢一類咁啊超級富户咧，中國公富户，咁其實個數目可能係即係80个咁樣，咁其實呢啲咁樣嘅數目，咁其實喺個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公屋富户政策上高啦，其實嗰個成本效益或者係咁樣做，係咪真係一件合理嘅事咧？ 我諗呢一個係突顯翻一個即係房委會或者係政府，其實絕不容許任何人有一個機會去利用任何漏洞去即係濫用我哋珍貴公屋資源。我諗呢個取態係要透過呢一次嘅暫准居住證嘅一個即係改變啦，而去即係突顯出嚟嘅。咁當然頭先提到嘅一啲富戶政策。各樣其他，因為佢牽涉嘅問題就會更加廣，因為佢就唔係純粹嗰幾十個而家攞緊暫准居住證嘅住户啦，可能就牽涉到可能係幾萬個，可能而家係因為喺嗰個富户政策下面佢需要交緊額外租金嘅一啲其他嘅公屋居民，可能涉及嘅人數或者户數會多好多。咁所以喺我相信喺今次而家房委會即係提出一啲即係嚟緊啦，會提出一啲新嘅建議咧。我自己俾佢哋意見都係可能先係做咗個表態，先處理啲最嚴 嚴重嘅個案、最極端嘅個案先，而其他可能除咗超級富户以外，一啲普通嘅富户，佢點樣去處理咧？我覺得係需要從長計議嘅，亦都唔能夠話即係隨便就揾佢哋開刀，因為始終我哋講緊嘅普通富户，佢哋嘅入息或資產唔係一個咁極端嘅情況，而佢哋去到外邊亦都唔係咁容易就即刻去住翻私人樓或者買翻私人樓。咁背後嘅配套就係包括我哋嘅出售資助房屋嘅政策都要更加完善，令到佢哋有能力嘅公屋居民向上流動。咁所以我諗一套嘅後面一整套嘅即係政策都要有改動，先至可以話成個富户政策去做一個新嘅討論咯。 嗯，其實咧呢、這個你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究竟本身住緊公屋嘅家庭，佢哋即係假設佢哋真係成為一富户啦，咁然後佢哋要搬出去嘅時候，究竟有冇一個所謂叫置業階梯，係佢哋可以所謂叫流轉之餘咧，係佢哋真係可以向上行嘅喺個置業階梯上面。呢、這個上面嘅配套咧，可以點樣做好啲咧？ 我諗有幾樣嘢嘅。第一，首先當然就係我哋要先劃分清楚所謂超級富户同埋普通富户啦。我哋而家超級富户，當然我哋唔容許佢濫用公屋資源，我哋需要佢即係離開公屋，呢、這個好清晰㗎，呢、這個方向好一致嘅。咁喺普通富户，即係我哋講緊俗稱嘅交緊配半租或者交緊雙倍租嘅一啲咧，其實而家我哋要做嘅就係令到佢哋覺得政府俾到佢哋嘅出路，頭先你提過，啲出售資助房屋嘅配套係足夠。咁而家我哋講幾樣嘢啦，包括綠表，即係公屋居民用緊綠表買綠置居。咁綠置居嘅檢討幾時做呢？政府而家就一路都係做緊啦，因為綠置居我哋成日都講噶嘛，佢而家係用咗現有嘅公屋嘅屋邨轉變成賣俾佢哋，變成綠置居。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嘅，我原本就住緊公屋嗰個大細噶啦，我去到買綠置居個大細又冇大到，又唔會因為我係公屋居民個家庭改變咗而有啲配套係唔同嘅。咁你純粹就係由住變成買，咁對佢吸引力唔夠，所以都之前發生咗好多啲公綠置居嘅盤啲細單位賣唔到，好多放棄嘅情況。咁所以綠置居嘅檢討係咪要因應我哋嘅目標，就係、是、希望啲有能力嘅公屋居民去買佢咧？咁我哋係咪要度身訂造，為呢啲批居民將來綠置居嘅定位就要提升一啲咧？這個要做啦。第二就係居屋啦。其實喺綠表居屋或者白表居屋都好啦，其實成日我哋都講而家嘅限額令到好多有即係可能偏幫咗家有長者嘅一啲家庭。咁但去到一啲核心家庭，可能佢冇長者，可能就係兩公婆再加兩個小朋友呢類，其實佢成日同我哋講就我抽咗四次、五次、六次居屋都解唔到合適嘅單位，原因就係因為家有長者會個配額啊，個而家嘅制度上面個三成，佢就會先揀曬啲最靚地點、最大嘅單位，咁佢哋想揀都冇。咁其實喺未來呢啲居屋嘅分配嘅機制裏面，我哋當然一定要照顧有家有長者嘅家庭。咁但係個配額上面係咪用整個居屋嘅計劃嘅三成配額去計咧？定係我哋每個屋苑嘅三成？咁總數都係三成啊嘛，優待即係有家有長者。咁但係仍然每屋苑仍然會有啲留翻一啲大單位或者位置好嘅單位，可以俾到其他家庭。有能力嘅公屋居民，佢透過綠表可以買到。咁呢一類嘅即係出售資助房屋政策上嘅檢討，係一定要一路做埋，先至可以令到即係所謂普通富户，佢都有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因為佢可以買得到出售資助房屋。 阿梁文廣啊，咁我想了解一下，咁即係話房委會嘅集思會有冇傾到咧？即係如果係公屋富户啊，嗰個資產審查嗰個期限咧，即係而家講係入住十年之後先開始申報啦。咁有啲説法就話，係咪縮短到五年啊？咁其實呢一個係咪一個真係合理嘅一個即係年限去俾呢啲即係公屋居民去申報個資產？ 其實咧，當房委會或者房屋署同事問我哋意見嘅時候，我就覺得咧十年呢個期咧就合適嘅，唔應該去縮短。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一般啦，即係公屋居民抽到公屋啊上樓，可能都係兩公婆加小朋友細細個。咁其實你諗下，頭十年小朋友都係由幾歲變十零歲，其實對於佢嗰、那個即係資產或者入息嘅增長咧，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喺頭十年你唔去喺中間去要求佢做一啲即係資產資產入息嘅申報咧，其實我相信對於個影響就唔大嘅。相反喺之後每兩年嘅申報，究竟係咪應該落多啲關卡要去主動申報咧？因為而家咧有兩個觸發點嘅要申報，一個當然就係每兩年一次夠期啦，第二個就係佢個户籍改變。咁呢兩種情況之下咧就要做申報嘅。咁但係會唔會擺多啲關卡咧？例如我哋之前討論即係綠表買居屋嘅時候，係咪話喂其實你買咗樓？或者係即係置咗業啦，無論香港外地都，你都要主動申報你嘅入息同埋資產。即係我哋令到公屋居民係多啲位需要 主動申報，咁我相信可以保障到即係而家嗰個富戶政策嘅運行得更加有效啦。另外一方面，當然就喺未來賦予房委會更多嘅權力，授權俾佢哋去做啲調查啦，包括係會唔會授權埋俾房委會去查埋土地註冊處啊，甚至係授權俾佢哋查埋內地嘅一啲系統啊，因為內地而家置業其實係有一個中央嘅國家嘅系統可以睇到曬一個人嘅置業嘅，係咪可以做多啲啲授權，令到房委會都有更多嘅法律武器喺手上邊去調查一啲濫用嘅個案？咁所以我諗呢兩個配合咧，其實就已經可以足夠令到而家即係我覺得而家嘅富戶政策既然行之有效，點樣令到佢加強防止即係有人去濫用？咁呢個係更加重要咯。 咁啊，梁明講其實話，即係如果講除咗呢一方面啦，咁如果入息限額同埋個資產淨值個限額方面咧，即係對於公屋富户咧，呢個需唔需要再收緊咧？ 我就覺得要睇翻實際數字啦，因為而家我覺得應該都係一個合適水平，即係我用四人家庭為例啦，而家講緊即係例如我交緊雙倍租，即係佢唔係超級富户嘅，佢唔需要搬走嘅，可能佢而家講緊一個四人家庭係上限係大約15萬。咁亦都咁講，佢有呢個咁嘅入息，但係佢未必有一個資產可以負擔到外面嘅樓價。就算講緊超級富户都好，其實係超過310萬，佢就會即係要超級富户佢要搬走。咁但係亦都咁講，一個310萬嘅即係資產係咪完全足夠？係而家香港市面上邊買一個私人單位係即係俾一個四人家庭去居住咧？咁我相信呢個大家都有一個議論嘅。 多謝梁文廣， 亦一定要配合到咯。 好多謝梁文廣。咁啊，梁文廣係房委會嘅資助委員會嘅房屋小組委員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近期新冠病毒同流感个案数目上升，形容系双重夹击。公立医院急症室同住院服务压力增加，近日急症室求诊人数维持喺高位，过去两日每日都超过6000人次。部分非緊急個案的輪候時間較長，整體內科病房入住率亦都超過100%，大部分入住的病人都是年紀較大，形容情況嚴峻。醫管局說，流感個案數目相信在過去一個禮拜已經達到高峰，至於新冠個案仍然一直攀升，估計未來數星期會持續處於高水平，呼籲市民如果病情輕微可以向私家醫生求診。医管局亦都已经制定应急计划应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确诊新冠病毒，正系留喺屋企休息。局方表示，杨润雄系第一次确诊，冇大碍，已经请病假在家休息。期间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署任。杨润雄星期日出发到海南省海口市参加内地与港澳文化同旅游界的交流活动，寻日返港。科兴表示，今个月之内会向本港私人市场供应原始株的新冠滅活疫苗克尔来福，以满足非优先群种自费接种的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私营医疗机构和诊所预约。預計首批私人市場疫苗供應量有大約數千劑，如果銷售情況理想，會在年內逐步增加供應。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亞太區業務發展總監羅文慧說，公司向私人市場供應疫苗價格屬可負擔程度，加上香港是自由市場，相信最後對病人的收費會由市場去定。另外，科興計劃與慈善機構合作推出疫苗捐赠计划，预计前期会提供数千剂加强针，俾本港3岁到12岁嘅儿童免费接种。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度回应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佢话：既然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话福岛核污水安全无害，点解唔直接向日本国内排放核污水，或者系用作农业工业用水？他批评日方出于一己私利，将全世界置于风险当中，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汪文斌指出，日本一贯标榜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 中方提醒日方要做负责任的国家，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得，而是应该认真对待国际社会关切，拎出实际行动，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提大家，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处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军营，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业主在业主组织的参与度高低和管理费是有关联，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业主自己不参与，其实蚀底最终都是自己，多些监察对他们的管理费是有个正面的信息的，你悭回1-2% 都好，以年或者月去计的话，其实你可以悭回很多钱，都是业主自己本身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继续系倾紧咧，即系公屋嗰个超级富户同埋公屋富户政策嘅议题啦。咁头先就即系阿志恩咁啊，因为阿 即係梁文廣啦，咁房委會嘅委員就提到咧，即係佢哋即係集思會傾有一個共識，就係要縮短咧嗰個超級即係公屋户嗰個暫準居住證嗰個期限啦。咁但係至於係縮短幾多咧，咁啊仲要即係進一步討論嘅。咁啊，所以如果聽眾嚇對呢一個議題或者對公屋即係富户政策嘅議題有興趣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1。不如我哋先一聽聽一聽咧，即係聽眾電話嚇。咁我哋先接聽黃女士嘅電話。黃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係啊，黃女士，你本身係咪公屋居民呢？ 是啊，我是公屋居民来的。 是，那你有什么意见 呢？其实呢即是房委会做的，譬如说十年之后去查一个，即是查回那些那些叫什么资产呢，我觉得是很啱的一件事。但问题现在房委会有没有想到，就说因为太多国内人已经是申请了公屋。我住那里成层里面是20个单位。但我告诉你，我有三个单位已经是那些是国内人，他同埋我哋经常出出入入，你知啦，都有倾偈噶嘛，啲师奶。咁佢哋咧已经系话俾我听，佢哋系大陆有楼收租，小朋友亦都系喺外国读书。咁其实讲真一句啊，阿主持人，咁你觉得佢哋系咪公屋嘅富户咧？ 咁如果佢係即係如果係被房委會嗰個審查，佢係真係一個富户或者係超級富户，咁其實第一，如果佢係富户，應該要交倍半租啊，兩倍租啦。如果佢係超級富户，咁佢應該會收到嗰個遷出通知書啦。咁其實你覺得現行嗰個政策 冇啦，主持人，佢既然仲喺度住，仲可以同佢講，我話你聽，有一户人四個人，永遠真係得個女士喺度住，個男事主係唔會喺度住，因為我哋成日經常傾啦。佢话经常喺深圳住，喺深圳收租，小朋友去咗外，两个小朋友都去外国读书。嗱，第一个问题，你净系得个女仔度做住，已经系唔啱嘅，一个四人单，即系四至六人嘅单位，再加上佢哋经常都炫好炫耀嘅，根本佢哋系，即系唔知唔怕话俾你听，因为可以讲一句，你哋香港政府根本系查唔到佢哋，因为佢哋所有嘅资产喺晒大陆。 好，咁啊，多谢黄女士嘅电话吓，咁啊，黄女士就即系关心到啫，咦，会唔会自己住紧嘅屋邨会有啲真系可能公屋富户？咁啊，究竟政府会唔会系即系有冇审查咧？咁其实政府系有政策咧去审查同埋系要求咧，即系住户咧系去申报自己个资产嘅。咁我听另一位听众电话，阿李先生， 系两位你好， 系李先生。 咁啊，我啱啱听见阿黄女士所讲咧，我都系有同感，因为我都系公屋居民嚟噶， 系。 我好赞成啱啱黄女士所讲咧，你系净系审查香港嘅居民咧，即系审查香港人嘅啫。你知唔知道而家好多公屋咧系喺内地落嚟，佢哋嗰啲资产咧系唔会报喺香港嘅资产，佢哋有物业喺内地，佢系唔需要报内地嘅物业。变咗佢哋嘅资产喺香港根本就冇资产冇物业，但系佢哋内地咧收租啊！我喺隔篱邻舍嗰度，从中我都听唔少啊！所以你哋而家根本审查根本就系、是、你就针对翻香港市民，我哋嘅资产同埋我哋嘅物业一定要报内地落嚟香港住咗你哋嘅公屋。佢哋係一毫子，佢哋都唔會報話我哋內地有幾多千萬，我哋有幾多間屋收租，你哋針對緊香港人啫嘛。 好多謝李生，多謝李生。咁啊，聽到咧，即係一啲即係李生同埋黃女士嗰個意見咧，都係話咧，其實就有個疑問嘅啊，究竟即係政府會唔會審查一啲即係如果有啲公屋居民佢喺內地有資產，咁其實佢又會唔會去到審查咧？咁又需唔需要申報咧？咁係咪淨係針對淨係香港先要報？咁又唔使報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房委會嘅委員咧都會係去傾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其實即係頭先睇到啦，阿子欣，咁阿梁文廣咧，佢又提到就話，其實而家呢一個即係檢討呢一個即係公屋超級富户嗰個暫準居住證嗰個期限嘅政策咧，其實都係想釋出一個信號咧，就係講翻其實公屋呢啲即係珍貴資源咧，係唔應該被濫用嘅。咁其實你覺得今次如果呢一個動作係咪都有一啲力度，可以令到即係市民係會知道呢個信息咧？ 都應該會係嘅。咁不過咧，我睇到即係房委會嗰、那個，其實而家咧就未有一個共識啦。即係就住你頭先提個問題，就係嗰個暫住證究竟係咪要由12个月再壓縮咧？因為又有啲委員咧提出一點啊，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到咧，而家所謂叫做攞緊呢一個暫進居住證嗰個人數始終有限啦，即係個個案唔係好多。咁佢都擔心咧，即係有機會係所謂叫唔中富居啊，即係話有一啲住户咧，其實佢係未揾到新嘅居所嘅，咁所以就要研究個具體做法係點啦。咁而頭先咧，嗰兩位聽眾即係都有兩點可以回應嘅。咁第一咧就係關於而家咧就算咧係 under 十年啦，即係唔需要申報都好啦，其實都有一個舉報制度啦。即係頭先我哋節目一開始講到就係話，頭先其實嗰兩位聽眾咧都係有權去申報嘅。即係如果假設去舉報嘅，因為即係如果佢真係聽到隔離屋係有啲咁嘅情況。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內地資產嗰樣嘢咧，咁而家政府的確係查唔到嘅，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內地啦，境外嘅資產都係。咁所以而家咧有一啲議員咧同房委會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係咪可以內地嘅一啲信息同香港可以互通到咯？咁但係當然呢個難度好大啦。而我亦都聽一啲內地嘅朋友就話咧，佢哋省同省之間咧，其實本身嗰啲數據都未互通到。咁所以如果香港咧，即係要真係知道係咪內地，即係有一啲公屋住户喺內地有資產咧，咁可能呢個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處理到嘅問題嚟嘅。 系啦，咁听众对公屋富户政策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依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呢个身处英文国家嘅一个听众问萧叔叔，喂，可唔可以讲一讲 small talk 咧？當然可以啦，呢個係非常緊要嘅一個話題嚟嘅，尤其是成日同講英文嘅人溝通嘅人嚟講 ，small talk 我哋所謂嘅閒話家常啦，同一啲唔係好熟又認識嘅人嘅一啲好門面嘅對答。咁啊，今日先講 say hi 先啦 ，say hi 咧，當然我哋有 how are you 啦，我哋亦都可以講 how are you doing，hi how are you doing，hi how is it going 都得 ，how is it going 或 how are you doing。如果你好耐冇见一个人咧，你可以话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 is it going？ 成句嚟一次咯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Ages, A G E S 就系好耐好耐冇见啦。另外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可以话 long time no see 亦都得。成炸嚟一次啦 ，H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 is it going？ 或 How are you doing？ 咁咧就系一个好正常、好自然嘅 greeting 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讲一讲 small talk。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政府领导班子点样制定以民为本嘅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今集盘点政策，请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讲解本地医疗嘅最新发展。 一啲市民佢有啲基础嘅疾病，佢哋有个谂法就系去医院度睇医生啦。小病就应该喺社区嘅，甚至喺家门口帮你跟进嘅。所以我哋基层医疗咧，应该系以地区为本嘅。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阿志恩，其实头先我都听到，即系有啲即系听众电话，即系都系公屋居民，都系好啊，即系担心啊，系咪自己隔篱阻紧啲搬嚟嗰啲即系新嚟嘅即系居民啊，即系啲街坊，可能系新来港人士啦，会唔会喺佢啲大陆嘅物業資產啊查唔到，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就其實佢哋係可以去舉報嘅咁樣，咁啊另外就即係話亦都本身即係其實房委會本身佢都係有一個即係房屋處咧，佢都會有一個即係調查嘅制度噶嘛。 係。咁但系不过，如果要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如果要查究竟有啲嘅公屋住户系咪有内地物业咧，呢、這个就暂时就有啲困难啦。据我了解，就上次房委会开会嘅时候咧，都未倾到境外所谓物业 呢一個問題，暫時就先處理咗喺香港。假如啦嚇，即係有一啲嘅公屋住户係喺香港有物業咧，咁嗰啲就一定要搬走啦。咁呢個係先處理咗先。咁境外嗰啲咧，就似乎係下一步嘅問題啦。 係啦，咁其實頭先阿梁文廣即係房委會委員咧，即係都有提到啦。其實話如果公屋庫嘅政策即係要去即係再進一步去檢討咧，其實都牽涉到好多多方方面面啦，同埋牽涉嘅即係公屋居民嘅人數都有一定數量啦。咁所以都係要再大家即係再詳細去討論啦。咁咧就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嗰、那個資產審查嘅期限啊，各樣啊，係咪即係而家就入住十年之後要申報啦？係咪要縮短啲咧？咁其實頭先阿梁文廣嘅意見都係認為，其實而家即係話入住後十年咧去申報咧，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即係做法嚟嘅。咁、我哋先聽一聽聽眾電話咯。何生你好， 係我係 你好， 何生你係咪都係公屋居民咧？定係點啊？ 嗱，我就唔係住公屋嘅。不过我就有 咩意见 咧？呢个意见系嗱，你公屋你查佢库户嗰啲系冇乜用噶。 嗯，点解？点解冇用咧？ 因为个收埋晒啲资产嘅。 嗯， 系收埋晒嘅。嗱，你好明显啦，天水围嗰公屋啊，入屋俾人霸住咗几廿万攞咗出嚟，系咪先？ 嗯， 根本就收埋晒啲资产。我话最好咧。就公屋是有年期，即系唔理你富户好几多户好，你入咗公屋就几多年之后，你就要自动搬出。 嗯，咁你认为住几多年先要要搬自动搬出？ 一般咧，我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嗯，咁啊。 咁如果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你都冇即系冇资格买咗楼咧，就重新排个队。 好，咁啊，多谢李生嘅电话。咁啊，李生就即系关注到啦。咁其实啊，公屋嗰个居住系咪有一个即系租住咧，系咪一个年限咧？咁样咁啊，咁啊呢一方面就即系要再讨论啦。咁我哋咧就不如又接听另一位即系嘉宾电话啦。咁我哋请嚟咧就系阿文裕明嘅。咁佢系公屋联会主席。阿文裕明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啦，阿文裕明啊。咁头先咧我听到咧，即系有啲听众嘅即系公屋，佢都系公屋居民啦，即系有个意见咧，即系佢哋嘅观察话，咦，新搬嚟嘅即系街坊可能系一啲新来港人士啦，咁佢哋就担心啦，咦，佢哋啲内地资产有冇申报啊？如果假如即系嗰啲街坊系一啲富或者系超级富户，咁究竟房屋署系咪即系能够可以即系审查到咧佢哋嘅资产咧？咁其实呢方面系咪真系而家系冇一个方法去查到一啲即系如果系新来港人士嘅，佢如果内地有资产，佢系查唔到嘅咧？ 嗱，我谂呢个问题咧都几技术性嘅，因为一个都系要求嗰个居民自己本身去主动申报啦。呢个即系。靠佢嘅自觉性嘅，呢、這个当然唔系十足把握噶啦，系咪先？ 嗯。 所以咧，其实房署咧，如果去要去调查你海外嗰个物业嗰个咧，事实上就系会有啲技术性嘅困难嘅，呢、這个就系、是、 嗯。明白，咁所以即系呢个技术性困难都要再睇下究竟即系除咗 克服咧，就要即系都要大家动下脑筋至得啦，要政府部门系。 系啦，不过我哋先讲翻咧嗰个即系公屋嘅超级富户嗰个十二个月嗰个暂准居住证嗰个期限嘅议题先啦。咁其实话即系房委会嘅委员就即系倾过，诶系咪要缩短咧？咁其实喺呢一方面，你觉得你哋即系公屋联会嘅睇法系点样咧？ 嗱，我就认为嗰个限住年期嗰个咧就真系要充分考虑到佢嗰个实用嗰个一个取一日。情之外咧，佢有个作用嘅，就比如话嗱，我个物业资产我唔计佢啊，咁你有物业资产咧都好难，即系讲咩嘢噶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个收入嗰个咧，以我自己接触喺前线嘅咧，其实譬如有啲散工啊，有啲自由职业嗰啲咧，吓佢嗰个收入可能会上落会好大嘅。咁按照而家嘅条例上边咧，咁我睇有暂住证，但系。喺呢个期间里面证明到我连续三个月嘅收入咪跌翻落个底线度咧，咁我就回复翻原来个身份噶嘛。佢有呢个功能同作用嘅，咁所以要分清楚。嗱，我觉得如果佢有住宅物业嗰啲，你都即系而家我哋买居屋啊，买六字居啊，佢两年内佢都唔即系有物业佢都唔能够买咧。咁我谂呢个一贯性上面我同意嘅，但系就喺嗰、那个。家庭收入上面嗰个咧，我谂要有翻嗰、那个呢、这个 暂住呢个期呢，所以12个月会唔会太长，咁嗰个我諗要房委会嘅同事详细考虑呢，我諗就唔应该撤销晒佢。就咁咯，系 好。文月明都想同你倾咧，我哋头先提到嗰个公屋嘅细集制度问题啦。咁其实而家政策咧之下，即系嗰个公屋租户嘅子女咧，佢系可以申请加入个户籍啦。咁佢亦都要做一轮资产审查嘅。咁如果系合格，就可以继承父母嘅公屋租约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唔公平嘅，因为呢一个嘅资产审查比起一般申请公屋系宽松一啲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房委会嘅委员就担心啦，如果改咗呢个制度嘅话咧，就可能会会唔会有啲年轻人咧就减少咗佢哋照顾一啲好老嘅父母嘅诱因啊，即系觉得会有另一啲社会问题会出现。咁喺呢一个即系细集制度上面，你又点样睇咧？ 嗱，我就觉得呢个细又唔好用细集呢个嘅词啊， 继承啦，继承 佢嗰个租住嗰、那个租住权嘅继续嘅啫，即系佢仲要资产审查。但佢資產審查就肯定唔係新上樓嗰只啦，因為佢已經住咗咁耐，就等於而家我哋住緊公屋嘅街坊，咁佢個計佢嘅資產啊、入息啊，佢都唔係按照佢嗰個輪候嗰度嚟計算噶嘛。當然，即係呢個情況存在咗咁耐咧，你突然間嚟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咧，我諗都好結嘅。咁你突然間又湧一批人出嚟私人市場要租樓啊，唔好講買樓啊，租樓。咁影響嗰個市場嗰、那個樓嗰、那個租金樓價一個之餘咧，呢、這個都好 hurt 嘅啦。最結嘅咧，嗰種情緒爆發咧，就真係都幾難估計嗰個後果。我就覺得有啲做法上面，我哋要綜合處理咯。即係點講咧？公共嘅利益分配嗰個大原則，我覺得係要有嘅，但係一個具體操作上面，你要考慮到細緻嘅，佢有啲負面影響嘅時間，咁其實都好結嘅，因為你一下子即係終止咗嗰個嘅嗰、那個公屋租約嘅嗰個繼續權咧，咁其實好多家庭就會湧出嚟喺私人市場上面，咁你又點咧？咁你就唔係即係。就成個社會都受影響噶啦，我諗要詳細會考慮到呢一點至得。 係啦，文月明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啲即係公屋即係超級富户，你話佢如果俾人收翻個即係要遷出啦，咁啊會湧出去個私人市場。但我哋睇翻資料，其實咧話講緊而家持有呢啲暫住證嘅超級富户咧，大約即係80个度。咁其實話八十户人咧，我當係即係80个家庭咁樣湧出嚟，係咪真係會對個私人市場？ 其實分開兩樣嘢，各位主持人，我講嘅意思咧，啲所謂高級。这个超级富户本身如果他拥有物业啊剩那个呢是值得注意的。 嗯。 但是刚才讲那个他是租住权那个 release, 即那个继续那个问题嘛。 嗯嗯。 是两件事来的。那我老实说你刚才那个超级富户那个实际影响就不是很大的。 嗯。 那但是在个处理上面我们特别是他有物业那些我们不嬲都主张是要可以強硬啲嘅，因為你個公共資源嘅合理分配啊嘛。 嗯， 我哋主張強硬啲嘅。頭先另一位主持人問嗰個問題咧，就係講嗰個佢個租住權繼續嗰個問題啊，即係你唔能夠話斬鬼，突然間斬咗佢，哇！佢下一代嗰啲好單位人數都唔少啊嘛，係咪？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咯，係。 嗯，咁但係麥月明頭先即係咁啊，林志欣都有問到咧，即係話其實如果話即係個我哋叫俗稱細集制啦，如果話取消，會唔會都有機會即係令到有啲即係子女喂咁我住唔到個公屋，咁我係咪會唔照顧自己啲爹哋媽咪咧？因為可能佢自己有其他嘅即係實際嘅需要咁樣。 嗱，你 嘅觀察會唔會有呢啲嘢？ 嗱，呢個咧老實講咧，佢照顧所有用翻呢個詞咧，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呢個細集制底下咧。的確咧，佢有個誘因令到佢要照顧父母，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社會因素嚟嘅。我諗呢個值得考慮嘅。咁你即係如果佢完全冇嘅一個，佢就更加唔會照冇條件照顧父母啊！冇話願唔願意啦。另外一個嘅就係大批嘅呢一啲呢啲公屋二代咧，我叫佢係咪二代嘅或者三代嘅咁你。要佢冇咗個租住權之後，佢出翻嚟嗰陣時，你個數量上就唔係頭先講嗰80户啊、100户咁簡單啊嘛，就係咁樣係。 另外都想問埋咧，其實關於個公屋富户嗰個定義本身啊，即係你認為有冇再需要可能係下調嗰個入息啊或者資產嗰個限額咧？ 其實我諗要好審慎處理。 就点讲呢，当然以三人单位嚟讲，佢嘅入息呢就12万几， 嗯， 就似乎都好丰富下嘅。能唔能够出到去私人市场租到一啲嘅相对相约或者稍好嘅物业呢，呢、這个机会我觉得从理性讲系从数字理性上讲系可能会可能存在。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一个，如果我哋从解决基层住屋上面嗰个咧，我谂系增加大量嘅适量啦，适量嘅公屋出租公屋啊，或者系资助房或者居屋啊、绿字居呢啲咧，只系解决咗嗰、那个呢、這个问题嘅根本咯。就如果我哋净系单纯喺佢嗰个资产收入上落落做限制咧，咁都容易要小心去做，唔系话唔可以做，要小心去做，因为始终有一批人，我哋唔知几多数量，估计数量都唔少啦。如果你限制嗰、那个呢、這个资产啊收入嗰、那个，咁呢个数量个估计要好小心。嗱，当然如果你头先我 call 嗰个例子，三人单位12万几咧，啊尾数我唔理佢啦，12万几个收入咧，喺现时嘅公屋户上面咧，应该如果我哋从事基层劳工嗰个咧，就未必有咁高嘅收入嘅呢、這个，但系要小心处理同埋调查咯，我觉得系。 嗯，咁好啊，多谢晒阿文裕明嘅电话嘅，多谢晒吓。咁、 okay, 文裕明头先提到嗰、那个即系超级公屋嗰个富户咧，嗰、那个即系入息限额，如果三人家庭咧，讲紧12万2050蚊，咁而佢嗰个资产净值个限额咧，就去到310万嘅，咁啊，所以呢啲如果系去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就需要有一个迁出通知书就会俾佢哋嘅。咁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比较繁忙嘅，去沙田方向咁啊，窝打路道嘅龙尾咧就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而家多车嘅，新界咧屯门公路元朗新墟街市至黄珠路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阿林志恩，咁啊，呢一次我哋又转个话题啦。 嗯， 咁啊，讲一讲即系关于一啲即系照顾者嘅即系一个即系照顾食嘅一个指引，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咁其实系讲紧即系即系如果有吞咽困难嘅患者啦，咁其实究竟佢食啲咩先至会系最适合咧？咁样咁啊就社联啦，咁啊同两间大学啦，港大同埋中大咧，咁佢哋合作咧就制定咗即系香港第一份嘅照顾食嘅标准指引。咁啊，佢英文系 care food 啦，咁啊照顾食嘅，即系如果我哋有一啲即係照顧者咧，佢要照顧有吞咽困難嘅家人咁樣啦。咁其實煮咩食先啱咧咁樣。咁啊，而家呢一份指引咧就有9个級別嘅啊。咁啊，所以就按翻嗰、那個即係食品啊，同埋嗰個飲品嘅一個質地啊、個營養啊。對應翻即係究竟應該係即係吞咽困難嘅人應該點樣食啦，先至會係最合適咧咁樣。 嗯，係。咁其實咧呢一個嘅指引咧，睇翻佢嗰個制定嘅一個背景啦，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知而家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問題越嚟越嚴重啦。咁而即係吞咽困難嘅人士咧，亦都會就即係因為人口老化原因咧而係越嚟越多嘅。咁所以頭先即係余志堅所講啦，就社聯同中大咧就 同埋港大啦嚇，三方就合作咧，就制定咗呢個指引。咁我諗呢個指引咧，其實都有幾個好處嘅。即係第一係，即係除咗一個安全嘅問題啦，因為有啲吞煙困難人士咧，其實可能佢食錯嘢嘅時候，真係會有生命危險之外咧，就係起碼令到咧嗰啲食物係吸引啲。因為咧，我都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譬如咧有啲照顧者啊，要幫咧佢哋嘅屋企人咧去準備一啲食物嘅時候咧，往往都覺得好困難。即係除咗一啲好流質啊、糊仔啊、粥啊，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嘢之外，仲有冇第二啲選擇嘅？咁其实多个选择嘅话咧，我谂对于嗰个嘅吞咽困难嘅人士都好啦，其实嗰个食欲啊吓，即系会增加咗啦，咁就加快恢复健康嘅。咁另一个好处就即系应该系对于照顾者嘅角度嚟讲，就系佢哋起码即系准备上面系亦都系冇咁困难啦，因为以前可能系唔知道究竟乜嘢先叫安全嘅食物啦。 系啦，咁所以咪有呢、這个即系照顾食。即係呢個照護食標準指引之前咧，其實咁即係啲院舍頭先講到啊，咁嗰啲廚師咁啊，佢煮嘢食嗰陣，咁就可能憑經驗啦，或者相關嘅一啲指引啦，咁嚟到去準備嗰個即係食品俾啲有吞咽困難嘅患者啦，咁係咪最適合咧？咁樣咁如果即係有一個咁嘅指引，咁啊對於院舍嘅廚師啊，或者即係其他即係有一啲食肆啊，佢要提供一啲即係呢一類嘅食品啊，或者飲品俾一啲吞咽困難嘅患者咧，咁其實都有一個方向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啦。 嗯，咁同埋一個指引都叫做一種所謂叫共同語言啦，因為可能咧有一啲照顧者咧，佢哋有時聽醫生講話，你要準備一啲流質少少嘅食物去俾個病人，咁但係可能啲照顧者都會諗，即係其實流質嚟講，即係個食物狀態究竟係點咧？咁本身冇一個共同嘅語言啊，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令到照顧者覺得困難，就係、是、究竟我準備嘅食物係唔係合乎規格嘅咧？咁所以有一個指引嘅好處就係、是，即係起碼個醫生同埋個照顧者之間咧有一個共同嘅語言咧，就嗰個照顧者個壓力就冇咁大啦。 係咁，所以如果即係一啲有吞咽困難嘅患者嘅照顧者啊，有啲經驗想同我哋分享啊，又或者係啲院舍啊，包括院舍嘅廚師，可能喺即係準備一啲食物為一啲即係有吞咽困難嘅患者啊，有啲咩經驗同我哋分享，或者有興趣同我哋傾呢個話題嘅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1。咁依家我哋先接聽一下即係嘉賓嘅電話。咁我哋請嚟咧阿陳文琪，咁佢係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吞咽研究所嘅所長。啊，陳文琪你好。 Hello， 系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阿陈文琪，咁啊，关于嗰个照护食呢个标准指引咧，其实当初点解会想即系做呢件事嘅咧？ 其实我哋喺香港话有照护食都好耐噶啦，因为言语治疗师睇有吞咽问题嘅朋友咧，睇完就会叫佢食一啲照護食啦，即係改變咗嘅食物質地嘅食物同埋飲品嘅。咁但係咧，一路同佢哋溝通嘅時候咧，都發覺有時我叫咗佢準備一杯，譬如當熱嘅飲品，我所講嘅同佢翻到屋企準備嘅咧，成日都有一個誤差喺度。到佢喺院舍準備嗰個咧，又係唔同嘅。咁就發覺真係好需要一套有系統啲嘅制度，等大家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明白究竟照顧食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就好高興，即係可以同社聯一齊合作啦。咁我哋喺幾年前就開始推行呢一個計劃啦。 嗯，我見到咧，即係社聯咧去解釋呢個指引嘅時候咧，佢都提到幾點啦，就係希望嗰個指引咧係可以提供一個統一咧、清晰同埋本地化的標準。咁想同你傾下本地化嗰一點啊。其實咧，照護食咧個標準咧，其實係咪其他地方都有用咯？同埋本地化嘅一個標準咧，會同第啲地方有啲咩分別啊？ 佢的而且確係一個國際嘅飲食標準嚟嘅，因為其實外國都係面對一樣樣嘅問題，咁所以咧係喺十幾年前佢哋已經開始進行緊呢一件事㗎啦。咁到而家咧譬如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呢啲地方咧，佢已經落地㗎啦，已經實行咗。咁我哋香港就希望快啲可以追得上佢哋咧，都能夠喺盡快嘅時間喺唔同嘅場景都可以去實用呢一個標準。咁我哋今次本地化喺邊咧？其實就級別咧就同外國一模一樣，不過啲例子咧，我哋就用翻啲香港會常用嘅食物同埋煮嘢食嘅方法嚟到做個例子咯。 嗯，咁啊，陳文琪，其實即係嗰個即係指引咧，嗰個標準咧，其實係根據啲咩原則去制定嘅咧？ 我哋会睇翻本身我哋个人去进食嘅时候，佢所需要嘅力度啦，个人嘅结构系点啦。譬如我哋攞六级嗰个食物嚟讲咧，六级咧就系软质及一口量嘅。咁我哋专登咧划定咗佢咧系要个大细食物系要 1.5 厘米乘 1.5 厘米嘅，因为咧我哋其实跟翻背后有个科研咧，就系发现原来成人佢个气管咧通常都会咧粗过1.5 厘米多少少。咁变咗我哋咧，万一真系大家例时你跌咗嚿嘢食落气管嘅话咧，佢都唔会完全封咗你个喉先，你都仲有条罅可以唞到气，我慢慢同你做急救都得。咁所以呢啲唔同嘅级数，佢背后其实都有个科研喺度咯。 嗯，咁啊，陈文琪其实话我见即系嗰个标准指引有九级啦，咁呢九级系咪其实同国际嗰个标准都系即系相应接轨嘅咧？ 一模一样。咁所以你移民呢，你话俾你个治疗师知，我而家系食紧六级嘅，饮紧二级嘅，咁外国就会可以完全帮你搵翻你啱食嘅嘢噶啦。 嗯，你剛才提到呢，其實本地化嗰個特點就係、是你哋用嘅例子就係用一啲本地會常見嘅食物啦。因為我哋呢過去呢其實聽到照顧食就會覺得係一啲可能係糊仔啊，即係粥啊，一啲軟餐嗰個印象都幾根深蒂固嘅。咁但係你哋今次嘅指引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想俾多啲選擇嗰啲吞咽困難嘅人士啦。可唔可以舉一啲例子，就係、是、譬如即係唔同級別嘅一啲食物嘅例子，可以等聽眾知道其實呢究竟呢啲所謂照護食嘅一啲標準係點樣啊？ 好啊，嗱，我哋成日你哋諗個糊仔就係我哋嘅四號餐啦，咁就係糊狀啦。咁我哋升一級咧就係五號，五級嘅食物咧就係細碎及濕軟，其實就有啲似我哋嘅免治餐。咁真係譬如我哋蒸個肉餅，豆腐蒸肉餅咁樣啦。咁佢咧嗰個肉就夠細啦，同埋咧因為個豆腐可以俾到個水分佢咧，咁變咗咧食落咧佢其實就好容易會做到呢一個細碎及濕軟呢個狀態噶啦。咁譬如再頭先再升一級就係軟質及一口量啦。咁呢一個六號嘅咧，就有啲似我哋其實有時煮嘢食咧，都會將啲食物切到去細細嚿、細細嚿，容易吞啲嘅。咁呢一個就係、是、譬如如果係一啲魚啊，或者係蒸得真係好腍嘅雞啊，或者豬肉嘅話咧，其實佢都可能會炆得夠耐啦，會有嗰個軟嘅感覺。咁而我哋將佢食之前嗰個切嘅大細咧，又係做到頭先所講話 1.5 乘 1.5 嘅話咧，咁佢就係、是會係我哋成日食到嘅六級嘅食物啦。咁七級就好容易㗎喇，其實七級呢即係我哋平日食嘅正餐，咁不過如果你將佢煮到去腍啲嘅話呢，佢就會變成七 EC 呢一個級數㗎喇。 嗯，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照顧食嘅即係標準指引。咁如果聽眾呢你哋有呢一方面嘅經驗，或者遇到啲咩困難啊，咁歡迎打嚟我哋18723一傾下嘅。咁陳文琪，咁其實呢講到呢，頭先你話提到嗰、那個即係指引咧，當中有九個級別咧，其中即係五號級別咧。咁咧，我見到有啲報道就話咧，即係有啲即係病患者嘅照顧者啦，咁佢就即係整呢一個豉汁蒸魚柳咁樣。咁啊，豉汁蒸魚柳佢係屬於五級，其實點樣界定嘅？即係呢一樣嘢又點樣去睇嘅？ 因為如果佢要五級咧，佢就要好細嘅。咁佢細到點咧？就係、是、你可以喺你嘅叉啲叉罅同叉罅中間可以逼到佢出嚟咧，咁就係夠細啦。咁即係大概係4mm 左右。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希望佢唔使點嚼咁滯噶啦。咁佢就可以用條脷每下咧，佢已經可以吞到啲嘢食咯。咁就比四號嗰個質感就好啲咯。咁變咗嗰個患者食嘅時候咧，佢會覺得自己真係似食緊一個正餐嘅感覺咯。 嗯， 陳文琪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咧都講咗好多個指引咧，就關於究竟點樣去準備啊，或者點樣去煮呢啲嘅即係照食嘅食品啦。咁但係譬如嗰、那個餵食嘅方法上面咧，你哋個指引又會唔會有埋喺一邊嘅？ 我哋個指引就唔包餵食嗰一方面嘅，不過你講得非常之好，因為好多時候呢即係食緊照顧食嘅朋友呢，佢哋好多時候可能都需要人餵嘅，咁、所以我哋喺嚟緊嘅工作坊啊，我哋啲教育嘅材料呢，我哋都會有啲會牽涉到究竟我哋餵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地方要特別留意囉。 嗯，咁陳文琪頭先即係我呼應翻阿指引嗰個問題啦，即係話喺推廣嗰個指引方面呢，其實你哋有冇咩計劃咁樣呢？即係而家有咗個指引啦，咁啊，點樣去推出去俾即係公眾啊、院舍啊，去即係或者其他啲相關一啲即係食品嘅供應商啊，即係可以有呢一方面嗰個即係認知咧？ 我哋其實過去兩年咧都已經不斷同啲院舍去合作㗎啦，咁所以我哋喺院舍都做咗好多場嘅訓練啦，咁同埋唔係淨係社聯，又唔係淨係我哋港大做嘅，其他大學啊、其他言語治療師啊，佢哋都一齊喺度推緊呢一個標準嘅，咁所以都幾廣泛地咧，我可以講院舍咧都大部分都有接觸過呢一個嘅標準㗎啦。咁我哋嚟緊係希望除咗真係我哋落地喺院舍嗰邊學到之外，都希望可以有大啲嘅機構啊，一齊嚟合作啦，甚至乎有政府去幫手去推廣嘅話咧，咁就變咗大眾市民都可以認識到呢一個框架。咁同埋今次我哋推出嘅資料裏面咧，其實除咗屋企用家之外咧，我哋都有預備埋俾食物廠商去做一啲lab 嘅測試嘅。咁佢喺裏面嘅測試裏面咧，就有一啲數字可以跟翻啦。咁變咗佢去準備佢哋嘅產品嘅時候咧，就除咗話用隻叉同用隻羹去做測試咧，佢都可以根據埋我哋嘅數。 去做一个参考咯。阿陈文其实话，如果咁样即系有呢一个指引咧，咁其实喺照顾者嗰个角色上高咧，佢去准即系佢为即系有吞咽困难嘅患者去准备菜式嗰阵咧，其实系咪可以有即系好多个选择，即系等即系个患者吓，即系起码都有个食欲咁样，即系因为即系据我理解咁，你食得开心咁都系一个即系帮助去康复啊或者去保健嘅一个即系方法嚟噶嘛。 好重要㗎，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其實大家嘅民間智慧咧係叻過曬所有治療師嘅，所以我呢個框架嘅好處咧，我教咗佢，佢明白咗我想要嘅質底係乜，佢又明白咗自己點樣可以做到測試去令到嗰個食物係合格之後咧，我發覺好多照顧者咧，佢就即刻有辦法咧去創作咧一啲唔同嘅餐單出嚟，咁變咗又可以符合翻嗰個患者嘅喜好啦，而且又係一啲好味嘅食物，咁呢兩個咁樣去配合埋翻嚟咧就最好啦，即係框架再加埋我哋自己嘅民間智慧，咁就最好啦。 嗯，头先咧你都提过啦，话你哋呢个指引其实会向一啲大机构推广啦。因为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好似譬如日本嗰啲地方咧，其实系有出呢啲咁样嘅即系照护食嘅食物啦。咁我想问下，譬如香港而家有冇一啲已经即系煮好咗嘅现成嘅呢类型食物啦？咁同埋咧，过去咧啲照顾者如果要买一啲外国货嘅时候咧，佢哋会唔会都遇到一啲困难？就系其实佢唔系好知道究竟买翻嚟嗰样嘢系啱唔啱屋企嗰个嘅病人食嘅。 冇錯啊，因為外國咧，佢主要我哋都係買日本嗰啲翻嚟嘅，因為價位近啲同埋多元化啲。咁日本咧，因為佢哋就仲未行呢一個國際標準，咁所以佢嗰個標籤咧，同我哋認識嘅標籤又會有啲唔同。咁變咗你買嘅時候就一定唔會好肯定呢一隻一定啱我嘅屋企人食，佢可能都要等到下一次見啊言語治療師嘅時候再問再試先至可以俾佢食咯。咁但係好高興就係我哋其實而家香港咧都有兩三間嘅公司都會有出一啲即食嘅照護食嘅，咁都有唔同級數嘅可以俾啲患者去揀。咁變咗而家多咗好多選擇啦。咁同埋都聽到其實都有唔同嘅公司都開始有興趣咧，佢真係研發翻一啲本地嘅照護食，咁希望嚟緊呢一兩年多咗個指引，佢哋有得參考之後，佢就有信心可以再推出更加多有趣嘅產品俾我哋嘅患者去食啦。 咁陳文其實講開日本個情況啦，咁其實話有吞咽困難嘅即係患者啦，咁其實因為我睇下有套日劇都係咁講啦，即係睇下嗰個病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利益嗰個著想咧，咁其實如果可以延遲佢用嗰啲即係鼻胃喉啊去即係去吸食嗰啲食物咧，最好都係即係用個口去食就最好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指引係咪能夠可以即係？延遲到一啲即係有吞咽困難嘅患者，佢嗰個真係如果佢真係需要插即係鼻胃喉嘅，佢可以延遲到呢一個情況咧。即係如果根據研究或者觀察， 呢個標準又冇咁勁。呢個標準未至於可以幫佢哋延遲到去插鼻喉，呢、這個都要配合翻做翻言語治療，做翻一啲訓練咧，咁先可以保持住佢哋食嘢嗰個能力。咁不過呢、這、一個即係。今次唔單止個標準啦，而係我哋即係推行埋一系列嘅活動咧，希望大家係明白到其實唔係淨係得午餐嘅，佢可能而家嘅能力咧係可以食到五號餐、六號餐，但因為之前我哋唔識佢哋，咁變咗咧就硬係覺得你一食唔到咧，我只可以俾午餐你，咁所以希望喺呢一度咧就變咗就多翻一。集徘徊緊喺午餐定唔午餐之間嘅朋友咧，佢哋就可以多啲唔同嘅選擇咯。 剛才我都提到呢，其实呢个指引本身你哋设计嘅时候嗰个原意或者社会背景，就因为即係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呢，而家香港譬如因为年老啊或者疾病而导致呢啲吞咽困难嘅患者嘅数目呢，即係大概有几多左右？ 我哋暫時都仲未有一個全港嘅數字，咁但係我哋最肯定嘅呢就係喺院舍嘅數字。咁喺院舍嚟講呢，就有六成嘅院友呢係都有吞咽障礙㗎啦。咁如果係接受緊日間服務嘅長者呢，佢哋都係有四成呢都有吞咽障礙嘅。咁另外喺返社區裏面，因為佢未必淨係長者㗎啦嘛，可能係中風嘅康復者啦，可能係頭頸癌嘅康復者啦，咁佢哋都有機會會食到照護食囉。咁再加埋有一班可能係身體有唔同嘅病嘅長期病患嘅朋友咧，佢哋都有機會會食到呢一個照護食嘅。 咁陳文琪，咁其實睇翻即係除咗院舍有冇即係資料睇到即係公立醫院方面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都唔少長者可能會入去，即係要需要使用公立醫院啊，要住院啊。咁即係呢方面佢哋個照護食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而家喺醫院咧，我哋就喺水嗰邊咧就較為跟得足啲嘅。咁我哋所有水分如果要落凝固粉嘅話咧，言語治療師都會好清楚話俾佢知咧，佢係零至四級嘅邊一級嘅。不過食物嗰邊咧，我哋就暫時就仲未進行到。咁我哋都好希望嚟緊嗰呢一兩年啦，又係同唔同嘅持份者睇下可唔可以喺醫院咧都可以進行埋咧呢一個食物嗰方面嘅標準咯。 咁我哋见呢，其实话社联其实佢有个即係说法呢，就係想喺嗰个社区度推广呢一个指引呢，咁会同啲私人屋苑合作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即係你哋个观察係点样，即係如果一个医社商嘅合作，即係点样去实现可以推广到呢一个照护食嘅指引呢？ 咁呢個都係最好啦，如果真係能夠落到地去唔同地區都接觸到。咁而家都開始慢慢有啲機制有機會嘅，咁我哋而家有唔同嘅地區都有健康中心啦，即係裡面有大人小朋友嘅都有機會接觸到佢哋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個做一個地點開始呢，去教佢哋究竟呢一個標準係啲咩嘢先啦。咁另外都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有私營嘅機構亦都有興趣嘅話，能夠真係提供到呢一啲照護食嘅話，亦都可以係同時間喺香港嘅唔同區域去發放嘅話咧，咁就變咗我哋可以實行到呢個計劃嘅機會又會高啲啦。 咁除咗向即係業界啦或者大眾啦去推廣之外咧，其實你哋制定完呢一個指引之後咧，又會唔會有一啲後續嘅，譬如一啲研究啊，去睇下佢嗰個成效係點樣啊？ 咁個研究嗰邊我哋講，但係都已經一路都做緊嘅。我哋都睇緊喺院舍裏面佢哋嘅食物其實跟唔跟得到呢一啲唔同嘅級數啦。咁我哋嚟緊會繼續做嘅。咁喺至於同社聯嘅合作，我哋會繼續喺唔同嘅地方度繼續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咯。因為而家開始有人聽過下個名，就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咧，去再做一啲盡心啲嘅教育咯。 咁好，多謝阿陳文琪先，多謝你嘅電話嚇。咁陳文琪咧係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吞咽研究所嘅所長。咁啊，指引，咁其實有呢個指引咧，其實就似乎真係一件好事嚟噶。 係，咁同埋即係亦都令到真係病人多選擇啦，照顧者壓力少咗。咁無論如何都，我都覺得係件好事嚟嘅。 咁但係要進一步即係要推廣呢個指引咧，咁啊，其實就需要即係各方面即係嘅合作啦，包括即係醫社商嘅合作啦，令到個指引可以能夠落實喺即係日常佢哋照顧，即係準備啲餐單時間啦，可以俾多啲病人有呢啲咁嘅照顧食嘅，即係唔同嘅級數啊，因應翻佢哋唔同嘅需要去進食嘅。 咁同埋其實頭先陳文琪都提到啦，除咗煮個方面之外咧，個餵食技巧方面咧都係下一步啦，即係需要推廣嘅一個即係一個培訓嚟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 咁所以就隨住我哋即係人口老化，咁其實呢一方面都真係需要注意。因為頭先阿陳文琪都提到話，院舍咁有六成嘅長者都係有一個吞咽嘅困難咧，都係即係需要呢一類嘅即係照護食咧，有一個標準咁樣令到佢哋食得安全咧，同埋咧就係食得呢、這個。健康嘅，咁啊，所以呢一方面係即係呢個指引就可以即係為咗一啲多啲選擇同埋一啲指引俾啲照顧者啦。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阿林志恩， 嗯， 你住嗰個社區咧，有冇即係見過老鼠出沒或者有鼠患咧？ 見過老鼠出沒，但係就未至於有鼠患嘅。 嗯，咁我以前就住大角咀區咧，咁，個屋苑就有啲即係好靚嘅，即係啲園林啦，即係有時咧就會見到咧，因為有食肆啊附近。咁有時就會見到啊，有啲老鼠就會即係由嗰、那個一邊花槽咧，就走去另一邊花槽啦。咁夜晚都有時會見到啲老鼠出沒嘅，因為附近又有一個街市啦。咁，所以即係有時老鼠即係喺某啲社區咧，都係一個多嘅話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點解講呢樣嘢咧？咁因為呢一節咧，我哋會傾下咧，即係滅鼠啊鼠患嘅問題。咁，因為較早時咧，即係立法會嘅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咧，咁就傾咗關於呢一個咧政府咧打擊呢個衛生黑點啦，同埋防治鼠患咧嗰個工作嘅進度嘅。咁睇到啦，即係根據佢哋嘅數字咧，就話咧即係食環署啊，即係因為喺舊年嗰個下半年咧，就開始有好多即係暫新嘅措施啊，即係去即係防治鼠患。咁例如成立一啲夜間嘅防治鼠患流動隊啊。就用一啲新嘅技術同埋工具，譬如係酒精捕鼠器啊、老鼠膠板啊咁樣，就去即係捉老鼠啦。咁啊睇到嗰、那個即係捉到個老鼠嘅數目咧，即係如果舊年下半年啊嗰、那個數目咧，講緊有成27,000+隻。咁啊對比前年啊，即係同期嚟講咧，就多咗成50%。咁所以即係似乎政府即係食環署就捉老鼠。就似乎有啲成績喎。 係，咁不過我哋即係成日話啦，即係滅鼠工作都係一個所謂叫老大難問題嘅。即係點解為之老大難呢？就係因為其實佢係牽涉唔同部門啦，同埋亦都其實牽涉好多唔同嘅界別同埋市民共同參與。因為頭先子堅講到啦，即係可能譬如有啲飲食業界啊，有啲即係街市商販啊，甚至係地盤等等咧，其實呢一啲都有機會係即係所謂製造一啲鼠患嘅來源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即係嗰、那個。政府咧搞嘅呢个滅鼠行动咧，其实都牵涉好多唔同界别嘅吓，即系包括一啲滅虫业界啦、物管界啦，头先所讲街市商贩啦，同埋市民携手合作去做嘅。咁我哋始终咧，即系我哋都想即系有一个效果、就系唔系净系一次半次就系见到个数字系跌咗嘅，而系希望有一个嘅持续性啦。咁所以咧，即系政府除咗用科技啊，同埋一啲新嘅方法去滅鼠之外咧，咁我都见到咧，即系喺立法会嘅讨论文件上面啦。即系蔡永兴副司长都讲到咧，其实佢哋都会喺2023至2024年度咧，会有继续咧有一啲嘅防治鼠患嘅措施嘅，譬如就系头先所讲啦，有啲夜间嘅滅鼠行动啦，继续用啲新技术同工具去滅鼠啦，等等嘅即系一啲新嘅措施嘅。 嗯，咁其实即系讲翻，即系如果听众咧，对于即系你哋住紧嘅社区有鼠患，或者啊对于即系捉老鼠。政府捉老鼠系咪有成效呢？咁如果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咁啊，讲翻其实话睇翻嗰个即系嗰个一啲数字吓，咁啊，讲紧啲一个鼠患参考指数咧。咁啊，其实即系有啲区域咧，嗰个指数咧都比较高啊。咁啊，包括系即系沙田沙角街啦，咁佢嗰个鼠患指数又去到12.1%。咁啊，离岛嘅长洲新兴街啊，九龙城区。嘅码头围道啊，同埋牙前围道咧，呢一啲地方咧，佢哋嗰个鼠患指数咧，都即系超过8%嘅咁样样。 嗯， 咁啊，其实即系，所以就系话啊，其实鼠患嘅问题咧，喺某啲区域咧，即系见到即系都系即系属于严重啊，即系需要继续要关注咁样啦。 系咁，同埋咧，即系蔡永兴副司长都有提到咧，就系话，其实咧，因为嗰个鼠患参考指数啊，吓，即系究竟嗰个代表性啊，吓，即系话嗰个参考性有几强咧？咁呢个都系值得讨论嘅。咁所以我见到立法会文件入边咧，即系政府都有交代一点咧，就系、是、即系都要去制定一个更加具代表性嘅新嘅鼠患嘅参考指数咧，去反映紧咧，即系各区个鼠患情况嘅。咁头先子坚提到个成效问题咧，我都留意到有啲立法会议员咧就去问啊，即系究竟 竟咧捉一隻老鼠嘅成本係要幾多錢咧？因為如果睇翻政府條數啦嚇，2022年咧就用咗7.9亿咧就去處理呢個鼠患問題啦，咁就總共咧就處理咗7.7万只老鼠。咁所以有議員咧就計啦，咦，其實係咪每隻即係老鼠個成本咧都要10,000蚊公帑咧？咁究竟嗰個成本效益上面有冇得提高咧？咁我諗呢一個咧都係下一步啦，即係去到2023至2024年度，我哋要繼續去打擊嗰個鼠患問題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個成本呢一點。 係啦，咁除咗即係呢個成本效益問題啦，咁仲有一啲即係引申嘅話題咧，都值得討論嘅就係即係關於一啲即係動物權益嘅問題。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即係食環署用嘅一啲新嘅方法咧去捉老鼠啦，咁包括用呢一個老鼠膠板咁啦。咁其實因為有啲即係關注動物權益嘅團體咧，就會講咧，就其實用呢一個即係老鼠膠咧，或者老鼠膠板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殘忍嘅即係防治鼠患嘅方法。因為點解？因為佢會黐住只老鼠啊嘛。因為我哋睇啲片啊，或睇啲圖片啊。咁如果即係你有時嗰個老鼠膠板放喺個街市度咁計啊，佢唔係淨係有機會黐到只老鼠噶嘛。咁有機會可能即係街市可能有啲貓啊經過啊，咁唔覺意咁可能踩咗入去，咁又會黐住啲貓嘅腳啦，或者佢啲即係毛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雀仔，佢可能即係俾呢啲老鼠膠板嘅老鼠膠黐住咁樣。咁如果即係我哋睇圖片啦，如果真係你要移除嗰個老鼠膠板或者老鼠膠咧，其實對呢一啲即係即係毛孩啊，即係或者係雀仔嚟講咧，其實都係幾大嘅傷害。咁佢可能啲羽毛啊，又或者係嗰、那個即係佢啲皮膚有機會即係受傷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值得討論嘅。咁所以如果係聽眾咧，對於呢一個即係防治鼠患啊，即係捉老鼠啊，你哋嘅社區有冇一啲鼠患嘅問題啊？你哋對於而家政府用一啲新嘅方法，例如係老鼠膠板嘅成效係咪好啊？或者對動物嘅權益嘅關注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嚟唔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四醫學會會診日，介紹抑鬱症、躁鬱症同經前不悦症。 健康熱線1872311，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晝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你有冇去过私营滑板场？知唔知道佢哋点营运？又或者有冇谂过潜水教练仲可以兼做啲咩生意呢？一齐听下逢星期二嘅体育产业链环节，睇下香港嘅体育产业有啲咩新发展啊！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嚇。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防治鼠患啦，同埋即係政府滅鼠工作嘅話題嘅。咁有興趣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啊嗰個社區嘅鼠患問題啊，或者嚇對於政府即係滅鼠嘅成效有意見嘅聽眾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我哋先接聽咧嘉賓電話，子欣。咁我哋請嚟啦，阿梁廣元。咁佢係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嘅會長。你好啊，梁廣元。 主持你好， 系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话咧，即系你即系点睇？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啊，即系食环署啦，即系喺过去即系上半即系旧年嘅下半年咧，即系用一啲新嘅措施去灭鼠啦。你点睇个成效咧？ 如果讲成效同以前比，一定系好过以前。而家咧，政府咧，食环署好，局好，佢都有全方位做嘢嘅。以前咧比较保守，同埋好多固步自封嘅做嘅方法啦。即係跟住現在用嗰啲所謂新式方法，其實喺我哋嚟講，老鼠膠都唔係新式噶。不過以前政府因為有好多程序問題嘅，同埋有啲人就反對用老鼠膠，所以唔用得。如果喺我哋私人市場，如果適當使用就好好嘅，即係效果好。點解咧？有啲地方食物源多，你擺咩老鼠嚟佢都唔食，或者有啲地方。唔適宜擺老鼠藥，或者有啲地方佢唔鍾意擺老鼠藥，死咗老鼠揾唔到，咁最好嘅效果真係用老鼠膠，用我哋嘅經驗成績係好好嘅。 咁樣基於政府即係室內啦，或者好似街市咁去多食完你啲老鼠藥，有啲未必咁容易吸引佢，所以政府最近都用接觸嘅方法，用老鼠膠。啊，至於新聞都有講，有啲喺外圍黐到雀仔嘅，或者黐到其他非目標嘅，其實係可以防止嘅，只係啲人經前線嘅人員，或者為咗成本啊，或者慳皮嘅。或者一个监管上问题嘅，其实可以避免啦。啊，即系类似室内街市。啊，你话知道猫，如果室街市严格嚟讲就唔俾养猫嘅，当你有啲流浪猫走咗入去，通常如果街市摆老鼠胶嘅，如果讲专业啲，应该摆上啲排档顶嘅，因为啲多数啲长尾老鼠喺头喺上边嚟噶嘛。当你有猫，通常。或者是當間中有啲雀仔飛咗入去，其實有啲老鼠膠，即係唔係淨擺老鼠膠，其實坊間或者網上都有得賣嘅，有啲老鼠膠可以切成一間屋仔咁嘅，一個隧道咁嘅，變咗唔會俾貓捐咗入去啦，即係俾老鼠捐咗入去黐住佢，外圍都係有啲係三角形，即係各色其色都有嘅，咁啊啲外判商啊，走唔走去用咧？即係又可以防止雀仔嘅，淨係黐到老鼠，冇咁易黐到啲非目標性嘅生物嘅。其實有方法啦，即係一個前線經驗唔夠啦，或者先即係不嬲，我哋做老鼠膠咧，都好少做室外嘅。室外因為有雨水有成，效果冇咁好嘅，同埋好多都係溝鼠，多做啲室內。如果室外有需要咧。都是有方法啦，等於有啲成個箱嘅都有得賣嘅，唔係好貴啊嘛，成塊老鼠膠擺咗落去，咁樣變咗啲貓啊，或者係嗰啲野生動物啊，或者啲雀仔唔會飛到又會黐到佢嘅。問題係事在人為嘅，同埋成本嘅問題。 你剛才提到呢，其實即係過去呢，即係食環署去捉老鼠嘅方法都有一啲固步自封啦。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呢其實佢哋用嘅新嘅方法係咪已經好貼近即係一啲私人市場會用嘅方法㗎啦？ 私人市場因為冇掣肘同埋譬如收到錢你一定要講成效，以前政府唔係講成效咁用外判商講成本啦嘛。同埋監管上都係有不足啦。另外前線因為老化啦，即係做食環署或者房署嗰啲殺蟲員，好多都由清潔工轉過嚟啊，因為冇人入行噶嘛。咁樣變咗，同埋有啲厭惡性啊，所以培訓方面又唔足嘅，變咗佢哋一個監管上啊，各方面都忽略咗嘅，同埋做嘢流水作業比較死板板咁樣，唔識變化。私人市場唔同喎，即係你做同佢做老鼠或者做嘅，你做唔好冇錢收㗎，同政府做嘢 OK 㗎，你做唔得好都有錢收，所以呢度一個弊病嚟㗎。 咁梁廣源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介紹下呢，即係如果你哋試下私人啊，即係捕鼠或者捉老鼠嘅即係人才呢，其實佢哋要接受啲咩嘅訓練或者佢有啲咩嘅即係特色呢？ 其實香港嘅培訓制度絕對比內地啊爭好遠，冇一個系統嘅，同埋離地添啊。斷層咧，佢只有譬如等於食環署外判商只能夠喺即係某啲學院或者一啲補習社讀個認可嘅四十小時課程，咁咧可以做訪問啦。如果前線嗰啲咧，淨係內部培訓十幾小時，所以所謂冇乜正式專業一條龍好有系統咁去培訓佢哋嘅，好多都係理論性，包括食環署自己都係有好多都係理論性嘅，即係冇一個實踐性一條龍咁去培訓落去嘅，所以係有時真係離地嘅。 你指嘅一條龍嗰個訓練係講緊 係咁樣，即係你等於做醫生咁，或者你一定要有理論性、藥物，跟住實際操作好多，即係嗰啲工具點樣用啊，即係好有系統咁啊。香港啊，自助係即係紙上文章多培訓。即系冇一个实践啊，或者好似医生咁样，点样一步跟一步啊，咁样一条龙由策划一路一路咁样培训落去，包括前线咁样，香港冇嘅。同佢哋喺课室读几小时咁样就当专业啦。 另外都想同你傾一傾咧，關於嗰個鼠患參考指數個問題，因為有幾區咧就話係0%啦，咁但我今日睇啲報道就話有啲專家就質疑啦，究竟嗰個參考指數，即係嗰個參考性有幾強咧？究竟係咪反映一個事實咧？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有冇可能係0%？ 其實咧嗰、那個指數，我哋嗰個會都發過通告啊，即係解釋呢個指數。其實個指數咧係局部。即係你嗰度附近擺咗呢啲所謂番薯，即係個代表代表嗰度附近嘅老鼠密度多唔多？唔係成個區，即係唔係成個區嘅，唔係成個區嘅，同埋佢呢個方法比較唔係一個綜合性嘅，即係好局部嘅地方啦。不過我知道咧，而家開始包括大陸咧，其實佢哋要值得參考，係一個綜合性嘅，即係包括好多環節去計個指數出嚟啊。如果淨係夠個番薯。即係搲唔搲到佢啊，食唔食到佢係冇代表性嘅，只能夠代表佢講番薯個附近嗰百零尺有冇老鼠經過啊，有冇老鼠咬嘅，唔代表係冇老鼠嘅。你有零，即係啲老鼠未必咬個番薯，佢有磨牙，有時可以磨下啲水、啲膠嘅水管啊、啲木門啊，食嘢佢周圍有得食，所以代表性唔係好強嘅，即係代表佢嗰個擺番薯嗰個附近嘅老鼠嘅情況嘅。 嗯，咁啊，三基 全面啦，即系唔系全面啦。不过政府都知噶，用我知佢真系佢哋都研究紧多元化，即系综合性一个指数出嚟嘅。 嗯，系啦，咁啊，三基旁边嘅听众咧，而家我哋倾紧咧就系鼠患啊，防治鼠患啊嘅话题嘅。咁如果你个住嘅社区有鼠患问题啊，或者发现即系近嚟嘅鼠患可能冇咁严重，咁啊系咪想讲下即系关于政府去灭鼠嘅成效咧？咁啊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咁啊阿梁广元啊，咁啊即系我哋见到咧，即系资料就话咧，其实政府就会继续加强喺嗰个即系灭鼠工作啦。咁包括会用一啲真系再新啲嘅技术啦，即系唔系净系老鼠胶板啦。咁啊，例如我哋见到资料讲咧，就话咧会喺个别嘅监察鼠患嘅地区就测试下一啲热能嘅探测摄录机。再配合啲人工智能嘅技術，我想問一下，即係以你哋嗰、那個即係私人業界咧，有冇用呢啲技術去即係監察鼠老鼠嘅咧？ 通常我哋做嗰啲多數都係比較細啲嘅商業單位，佢唔需要咁樣，同埋成本問題。一般呢啲唔係公共環境衞生啊嘛，政府嗰啲係公共環境衞生，係呢啲係大趨勢嚟嘅，即係用互聯網啊、WiFi 即係嗰個 sensor 啦、啊，或者紅外線嚟監察佢密度。咁由啲再制定個防治方法，係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案嚟嘅，係值得去做嘅。問題講到尾，你如果譬如你嗰度發現咗好多老鼠，最後都要用心用力，真係去殺咗佢或者捉咗佢先有用啊嘛。你監察咗係好多噶，到時到我都話全方位，到嬲尾又到佢唔到啊，捉佢唔到啊，都係唔得噶嘛。依個係好嘅。即係一個加強佢個監察係好嘅方法嚟嘅，即係政府而家用嗰啲，同埋係積極咗好多呢啲嘅事實，已經各方面嘗試啊，或者同我哋業界開會嘅溝通，比以前差好遠啊！即係起碼都開放咗，大家去交流啊，互相交流啊，啲經驗啊，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 我哋都想同你倾下咧，嗰啲灭鼠嘅成本效益问题啦。因为围翻，其实有议员就话啦，其实每只老鼠咧，即系你要去捉到佢咧，个花费成本都系即系成万蚊公帑啦。点样先至可以加强嗰成本效益？ 其实咧呢啲系一个数字游戏啊。其实一个系统你唔系话真系捉到老鼠，喺政府嚟讲，公民教育防治。反正我私人公民教育啊、防治啊、管理啊，都系钱嚟噶嘛，都是行政费嚟噶嘛。如果嗰个环境，譬如某个区有咁多方板，要咁多皮费、咁多行政费、公民教育都要使好多钱，嗰个冇咩老鼠喎，捉得几只老鼠，咁啊系咪嗰时可能成100,000蚊一只老鼠？如果咁样计，系一个唔科学化嘅计法嚟嘅。 嗯，好，咁啊，多谢梁广元。 唔系好理性。Okay. 好，多谢梁广元的电话。咁啊，梁广元咧系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的会长。咁啊，阿志咧，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先吓。咁啊，林生你好，林生。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系你有咩意见咧？ 即系成日听到嗰啲人咧就话，即系啲老鼠胶啊，黐咗啲猫，黐咗雀仔，咁样咧就话俾，即系就而家你嗰个趋势咧就话唔俾佢用呢个老鼠胶。 咁呢個有效嘅用呢個方法捉老鼠，咁你咪變咗即係投鼠忌器就唔用得。咁嗱，你揾嗰個生產商嗰、那個老鼠膠嘅生產商咧，佢嗰啲有啲配方咁樣睇，或者你香港有啲化學，即係化學工程嘅嗰班人咧，即係用到啲咩溶膠水可以。即係溶解嗰啲膠嘅，咁你咪可以機會生產或者溶嘅嗰啲溶膠水，其他動物咧咁可以慢慢滲透咁啊，甩翻佢出嚟，咁你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就咁、是、啦。 好多謝林生電話嚇，咁啊，其實咧喺愛爾蘭同埋新西蘭咧就已經係立法咧禁止使用呢個老鼠膠嘅。咁啊，子欣其實話即係頭先啊，即係啊梁廣賢都提到啦，其實老鼠膠板嗰、那個即係。會誤中富居嗰個問題，其實係可以喺即係擺放老鼠呢啲膠板嘅位置，可以有個考量啦。咁同埋嗰個即係老鼠膠板本身個設計，其實個外形都可以有唔同嘅方法，令到即係可能只係針對老鼠。 嗯，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就關注話，其實咧嗰個問題都應該喺個源頭處理啦，即係除咗去改善嘅工具之外咧，都應該去改善本身譬如一啲街道嘅衞生問題，即係先至可以去根治到個鼠患嘅情況嘅。 咁另外梁廣賢都即係認為咧，即係政府喺即係食環署咧喺滅鼠嘅大家個溝通上嗰個已經係加強咗噶啦，咁所以即係覺得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所以呢個鼠患問題可以大家繼續嘅關注住。先聽下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北京总结访问行程，提到昨日获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他向对方汇报了当局的工作和未来方向。孙玉涵说，夏宝龙肯定局方的工作，鼓励局方用好大湾区机遇，为香港人在安老和养老方面多一个选择。劳工及人力人才方面，孫玉涵向夏寶龍匯報院舍護理員不足的問題，而局方正進行引入院舍護理員的特別輸入計劃，過程已經做好溝通，未來將要處理其他行業面對人力不足的情況。孫玉涵引述夏寶龍說，要做好溝通，妥善處理好人才不足方面的挑戰。他又說，預計院舍護理員特別輸入計劃年中接受申請，限額7000個，希望为业界舒缓人手不足。政府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整体内地访港旅行团秩序大致良好，各旅游区和口岸交通和运作维持畅顺。另外，今年的2月6号至到今个月的7号期间，旅游业监管局一共接获9600多个内地团的行程登记，近一半留港日数是两日。在3月底开始，持牌旅行代理就內地團行程登記的時候，要提供團費資料，截至到今個月7號。在3100多個登記入面，超過一半的團費是500元人民幣或者以下。保安局說，再多一名東南亞國家求職騙案求助人安全回港，累計一共有22名求助人經保安局專責小組協調之下回港。局方說，這名港人早前向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求助之後，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緬甸大使館、雲南省相關的公安單位和港澳辦保安局專責小組和特區政府駐粵經貿辦事處協助之下，由緬甸經內地在今日安全回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长征7号遥7运载火箭已经完成加注推进剂，瞄准今晚9点22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6号货运飞船。天舟6号任务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次飞行任务，亦都是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迎接的第一艘飞船。天舟6号货运飞船相对前5艘天舟货运飞船有较大的变化，内部有效装载容量扩大了20%，载货能力提升到7.4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路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过咗十八乡交汇处。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仲有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咗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而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天马公园。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狮子山隧道公路有凌晨嘅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六点，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需要临时封闭，而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将会临时改为单管双程行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五一黄金周，累计有400多个内地旅行团嚟香港。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 旅行代理商或者前线嘅工作人员要与时并进去进步。我哋而家成日推广啲文明嘅行为，好多市民都会惊佢哋造成一啲滋扰。你真系有咩出入性团系要喺香港要受欢迎，就系导游要做嘅嘢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嘅真正身份竟然系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我哋呢一节就会倾下咧，即系。行人路牌的问题，咁先问下你先。平时你有冇留意，即系行人路牌咧，系用啲咩字体先？ 有，但我唔知嗰个字体嗰个正式嘅名称系咩啦。咁嗱，因为近排咧，即系政府话有一啲嘅路牌会换咧，跟住我先上网睇翻咧，原来而家咧嗰个街名咧嗰个牌上面嘅字体就叫全真字库括弧港人版嘅粗黑体。咁新个字体又叫咩名啊？子健？ 咁啊，叫做文粤古典明朝体。咁啊，即系就咁讲，就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咁啊，资料就话啊，咁啊似康熙字典嗰、那个即系风格嘅字体。咁其实如果咁讲咧，其实即系嗰个笔画咧比较古典啲啦。咁、啊，如果我哋即系用设计界嗰啲术语就哦，咁呢啲字体就会有脚嘅。咁啊，同埋即系有粗幼嘅。咁啊，睇起嚟就有啲毛笔 feel 啦，咁样即系啲感觉咁样。咁其实点解路政署就会点样做咧？即系即系报道都系讲啦，路政署就会喺今年里边咧，就喺三个地区啦，即系中环码头、大围站同埋荃湾嘅路德围咧，就会换即系嗰啲行人路牌咧，就会换呢一种古典字体嘅即系字款嘅路牌。咁就其实如果睇资料咧，其实路政署话啊，其实咁样做咧都系想试下即系用呢啲路牌去增加啲文化嘅气息啦。 嗯，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就嗰、那个呢、這个换路牌嘅一啲背景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今届政府有一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啦。咁头先上一节我哋倾咗关于啲鼠患问题，其实都系呢个工作组嘅工作啦。咁佢除咗咧去处理一啲即系清洁啊，譬如一啲阻街啊、鼠患嘅问题咧，其实下一个目标咧就系佢哋想美化街景啊。咁路牌系其中一个啦。咁我睇一啲报道就话咧，除咗路牌之外咧，可能之后一啲灯柱啊或者天桥咧都会做一啲美化嘅工作嘅。咁但系咧我就见到咧换路牌咧呢件事上面咧就有一啲团体咧就唔系净系从嗰个所谓叫美观啦或者美感嘅角度去睇。阿志坚似乎佢就提一个意见咧，就系话究竟咧即系新呢一种嘅路牌嘅字体咧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实用性或者一啲安全性嘅问题咧咁样？ 嗯，咁系啦，因为有啲团体就用一个驾驶人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啊，即系有个即系担心啦。啊，呢啲我哋睇惯咗呢啲，即系而家路牌啊或者行人路牌呢啲字体啦。咁如果啊，我哋转字体咁样，咁啊，可能有机会咧，即系除咗可能睇唔清楚，因为可能有笔画有粗幼啦。咁另外可能即系担心，咦，佢做完出嚟嗰个物料会唔会即系反光嘅时间有啲字睇唔清楚咧？咁样咁睇唔清楚，有机会可能啲。例如啲新手嘅驾驶者或者唔系好熟悉即系香港道路嘅驾驶者咧，有机会就会即系可能会引发一啲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就好担心呢啲换路牌呢件事啦。 嗯，咁但系咧就卓永兴副司长咧就有个解释嘅，咁佢就话咧即系首先啦，即系路政署咧跟住都会咨询咧有关嘅区议会啦，咁去睇下即系嗰啲字体系咪合适啦，咁而佢亦都讲到咧就话好似外界咧对于换路牌字体呢样嘢上面咧就有啲误会，咁佢就话咧其实咧呢一个路牌咧其实主要咧即系都系俾即系一般嘅所谓行人去睇啦吓，咁但系至于驾驶人士方面咧，其实就究竟系唔系即系睇呢啲路牌咧，还是佢哋有第二啲方法去认嗰啲街道啦？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讲到咧，就话呢啲黑框白底嘅黑字嘅路牌咧，摆放距离行人路面系唔高嘅，咁所以咧字体辨识上面咧，应该就唔系问题。咁啊，一阵间我都可以同嘉宾倾下啦，就系、是、其实咧呢啲路牌应该系俾驾驶人士啊，定系俾普通嘅行人去睇啦？同埋究竟个路牌摆放都唔系咁高，又系咪已经确保咗大家去认嗰啲字嘅时候咧系比较容易咧？咁呢个都可以系一阵间倾嘅一个角度嚟嘅。 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对路政署啊嚟紧会换三个地方啊嘅路牌咧，用一个古典字体嘅路牌啦，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西杰，我预咗十盒俾你啊！ 服上咯，瑞曼都系用唔着噶啦，你俾人啦。 我俾得你就梗系有原因啦。 吓、啊，你觉得我好孱仔底咩？吓、啊， 我系俾今个星期嘅嘉宾噶，你脑雾好翻未啫？ 系、啊，今个星期我揾嚟回收达人 George 讲下点样将口罩变成坐得嘅凳， 而我就请嚟爱宠物又爱环境嘅 Louisa 讲下养宠物都有碳足迹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周末午夜场，一个深夜，两出经典。 唔使等半年，进士放房嘅时候，我再同屋企要钱，我相信阿爹一定乐意俾我。 龙冠天，你中咗进士，一定被任命为官嘅。我哋两个迟早都要分开嘅。 盖明辉、李涵主演，2003年作品《青楼梦》。 周末午夜长之清流梦，星期六深夜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子欣，咁啊，頭先我哋繼續傾緊呢一個，即係嗰個路牌啦，即係行人路牌改用呢一個古典字體嘅呢個話題啦。咁所以聽眾咧有興趣同我哋傾下嘅話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子欣，咁啊，從設計思維嗰、那個原則去睇咧，咁通常去即係做一個設計咧，即係無論係產品或者服務嘅設計咧，即係都係一個即係一個解難啦。通常係有問題，即係出現咗啦。咁啊，設計師就會因應個問題嘅本質係乜嘢啦，用一個以人為本嘅角度咧，就嘗試去諗橋啦嚇，點樣去做嗰樣嘢出嚟啦。咁而家做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佢會做一個試驗嘅，即係做一個版嚟到試驗，再去收翻一啲即係用家嘅意見咧，因為以人為本啊嘛。咁啊收翻啲用家意見啊，睇下做出嚟嗰個設計嗰個我哋叫做一個樣板啦，有冇一個問題存在啦？如果有問題嘅，應該點樣去處理或者解決咧？咁都係就住翻嗰個用家嗰個角度咧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有啲設計師就會覺得啊，咁點樣去即係呢個所謂行人路牌，佢要換字體啦。咁究竟呢個換法、呢個做法，究竟有冇測試過咧？咁如果有測試過，究竟個測試結果係點樣咧？咁所以有啲團體又關注呢一個角度咯。 咁同埋即係頭先自己你都提咗一個都幾基本嘅問題，就係、其實咧我哋原本用開嗰種字體咧，即係究竟係咪有出到問題啊？還是其實佢都好地地，只不過係我哋想再加強啲嗰個街道個美感，所以先至去換咧？即係究竟佢係出於一個功能性啊？还是一个所谓美感上的原因呢？但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公共美学角度看，可能都要问，就是换了一些新路牌之后跟附近的环境是不是配合到呢？那我想这个政府下一步要做咨询的时候，都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跟个街景啊、街道景观上面是不是能够是互相配合。 咁睇翻啲報道啊，其實即係唔同嘅市民當然有唔同意見啦。咁例如話啊，講緊頭先你提到話我哋而家用開嘅一啲粗黑嘅即係路牌嘅字體，咁究竟係咪即係唔有問題咧？咁又反而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增加啲人民氣息或者文化氣息咧，咁其實有啲市民又會覺得，咦唔係，而家用開嘅路牌嗰啲字體其實都有佢個歷史同埋有佢個即係文化嘅一個價值喺度嘅喎，咁係咪要真係要換咧咁樣？咁但係當然政府都係而家係一個嘗試啦，佢而家唔係全部換曬，咁我都係而家先試下喺三個地方度換呢一個古典字體嘅路牌，咁然之後睇下下一步即係大家對呢一個做法有啲咩嘅睇法啦。咁所以有啲議員就希望，咦係咪頭先好似你話啦，係咪政府可以再多啲諮詢咧咁樣？ 咁另外咧就係頭先亦都提到咧，就係換呢個路牌字體咧，只係嗰個美化工程嘅一個部分啦。咁下一步咧，欄杆啦、路磚啦，甚至坑渠蓋啦、燈柱等等咧，都有機會被美化嘅。咁但係變成點咧？就暫時咧，政府嘅文件就未有提及啦。咁但係頭先提到啦，嗰幾樣嘢如果都改嘅話咧，就我諗對嗰個路面成個景觀咧，就真係影響會比較大咯。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對即係街道啊、社區嘅美化，同埋對於即係換呢一個古典字體嘅一個行人路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我哋先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咁我哋請嚟咧邱益章，咁佢係道路研究社嘅社長。邱益章你好， 係你好，主持。 係啊，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其實嗰個路牌嘅設計咧，其實即係話行人路牌嘅設計啦。咁其實即係應該係點樣去思考呢件事咧？即係去設計個背後個原則啊，或者個概念應該點做咧？ 其實咧講緊話行人路牌，即係不管佢係車路定行人啦，咁當然佢個受眾唔一樣。喺行人路牌角度嚟，其實最緊要係所有嘅人都可以好清晰地閱讀。咁其實佢係不限性別、不限年齡層。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小朋友定係大人，甚至老人家咧，佢哋應該都可以好簡單去得知呢個路牌上帶出嚟嘅訊息係乜嘢，咁唔好令佢太多，即係令佢要好疑惑究竟佢講啲乜嘢呢，而字體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 咁但係我哋頭先提到啦，咁而家政府就會喺幾個地方試行呢去換一個新嘅路牌嘅字體啦，咁就叫文粵古典明朝體嘅。喺呢個角度嚟講呢，就係即係呢一種新嘅字體佢有冇一啲明顯嘅譬如佢嘅優點啦，又或者不足嘅地方呢？ 其實我有留意到呢個文粵古典明朝體咧，其實佢喺文化氣息嚟講咧，我絕對認同佢一套好嘅字體嚟嘅，即係佢係復刻嗰個叫做舊式清朝嗰種感覺出嚟。如果你話攞去做一啲嘅海報設計啊，或者唔同形式嘅設計咧，佢可能會係一個好好嘅字體。咁呢個我絕對贊同嘅。咁但係不足之處咧，究竟一套即係喺路牌嚟講，係咪真係可以隨便揀字型呢？咁呢個係有少少保留嘅，因為例如文粵古典明朝體佢嘅英文呢，咁因為路政署依家打算係連英文都由原本嘅 transport 字體成呢個古典明朝體，佢例如係英文嘅世界 C 同埋世界 E， 又或者係世界 A 同世界 O 呢，佢非常之似樣嘅，因為佢係偏向一個少少手寫嘅手法啦。咁喺呢啲情況下咧，一般我哋去做一啲叫做標識嘅設計咧，係好避免，係會好避免用呢一類型嘅襯線體，因為係最重要係減低所有使用者所有嘅叫做用家啦，佢哋嘅誤會係減到最低。咁文粵古典明朝體咧，佢無疑絕對係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字體，亦都好有藝術性。但係喺標識上，我哋唔希望即係叫做普通市民行人嘅時候，佢需要用太多時間去判斷或者去解讀呢、這個標示係啲乜嘢。 咁啊，邱玉章，咁從嗰個設計角度啊，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睇資料嘅話，即係而家即係古典嗰個字體咧，咁其實因為都係啲即係傳統字體咧，佢會有即係筆畫嘅粗幼啦。咁其實如果用你哋即係個角度啦，喺路牌呢個咁嘅設計咧，其實如果即係你話即係嗰個使用者，包括即係行人或者係駕駛者啊，係咪真係如果以駕駛者嘅角度啊，係咪真係比較難睇咧？呢一個即係難去辨識咧？因為即係講到唔係淨係日頭睇噶嘛，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光線即係可能有街燈啦，但係個光線未必即係同日頭一樣啦。咁會唔會喺呢啲時間即係去辨識呢個路牌都會有啲狀況呢？ 冇錯係嘅，因為首先呢個文粵古典明朝體佢係一種叫做襯線嘅字體啦。咁有啲人會稱之為有腳嘅字體。咁或者簡單啲嚟講呢，就係佢嘅橫筆係比較幼啲，佢直筆係相對較粗嘅。咁呢個係一種叫做明體或者宋體嘅一種特色嘅設計嚟嘅。咁但係問題係咧，因為本身呢一啲嘅路牌佢係採用反光嘅筆啦，咁喺無論係夜晚即係有強光照射嘅情況下咧，其實佢白色嘅部分咧係會入出嚟嘅，咁變相係會食咗一啲黑色嘅字嘅少少部分。咁問題係就係如果佢橫筆係太幼嘅話咧，佢食咗，咁你就會淨係見到直筆嘅粗度。咁相對嚟講，你會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單理解方法，就好似散光一樣。咁呢個但係夜晚係尤其是揸車或者行路都會遇到，因為你有強光照射，你行人你望落去，你都會有稍微散光嘅。所以其實嗰個字體嘅粗度，尤其是黑色字咧，佢一定係要稍微粗翻啲。咁最好咧就係用我哋叫做無襯線字體，就係每個筆畫咧佢嘅粗度都係一致嘅。咁令到唔會話佢個用家望起上嚟咧，佢要用額外時間去判斷。行人嚟講，當然未必有太大影響啦。但因為呢啲街道路牌佢係同時俾行人睇之餘，都係安裝喺車路嗰邊，駕駛者都會睇到嘅。咁如果你話駕駛者係用多一秒時間去注視一個路牌咧，駕駛者就會可能多一秒嘅危險。因為可能會忽視咗道路狀況，咁其實呢啲嘢一定要將個時間減少到最，即係俾佢睇路牌嘅時間減到最低。 咁有一張其實話咧，即係政府都有解釋啦，即係其實嗰個行人路嘅路牌其實都係離地面唔係好高嘅啫，咁啊，所以其實都未必好難，即係其實話嗰個可讀性啊，或者個辨別識別性差咧，又唔係一定成立嘅。咁但係反而我想問翻一個問題啦，即係邱玉章，咁其實即係如果照你嘅經驗或者照你個觀察咧，其實一個即係路牌啊，佢如果真係要去即係設計完之後，佢要測試，其實點樣測試同埋佢要經過幾耐先至可以呢、這個測試可以拎出去市面嗰度用咧？ 其實呢一啲嘅行人路牌咧，佢個受眾係更加廣啦。咁比起車路嘅路牌，可能你個測試年紀淨係由18歲起，可能去到70歲或者可能再多啲，因為佢嘅受眾淨係一啲持有駕駛執照嘅人，咁但係對行人路牌嚟講咧，基本上每一個市民都係行人嚟㗎啦。咁頭先所都有提到啦，係必須 是无论男女老中青都要去做测试的。咁一般嚟讲呢个测试方法呢都可以有几种啦。佢未必话一定要装喺一个完全空旷周围冇装。当然佢亦都可以装喺闹市之间做测试。咁一般嚟讲呢就会喺每个年龄层每一个性别都会抽特定嘅人数出嚟去可能企喺一个一定嘅距离每一个距离都做一次测试。咁去睇下佢个可读性同易辨性。即係如果你睇到嘅就举手咁样做。咁呢一类型嘅嘢呢就当然可能佢嘅时间有长有短，如果佢係做嘅地区係较多嘅，即係无论係市相交嘅，咁可能你话做嘅时间多啲，可能半年到一年都未定。咁但係呢一啲呢要好確定佢嘅用处喺边度，即係佢如果用喺闹市之间，咁一定要搵返闹市相应嘅情境去做。因为喺闹市之间亦都有好多唔同情况，可能有好多行人啦，好多嘅招牌或者会阻住呀，呢啲都係要做测试嘅。 咁亦都讲返啦，即係另一个角度讲，就係我哋原本而家用緊嗰种字体，即係全真字库粗刻呢，其实就用咗廿几年嘅时间啦。你嘅观察呢，就係原本街牌上面嗰种字体又有冇任何你提到头先提到嘅问题呢？ 其实呢全真粗刻体呢，严格嚟讲其实佢都未必係属于一个非常适合路牌上使用嘅字体。不过佢嘅好处係因为佢係一个黑体，即係叫无衬线体，每一个笔画都嗰个粗度都係相若。咁一般嚟讲对呢个用家係友善啲，係容易辨识少少。咁其实我个人嚟讲认为呢，其实香港喺长远嚟讲都应该係重新设计一款适合路牌用嘅中文字体。咁全真粗刻有佢嘅不足之处，咁但係我个人认为嚟讲呢，喺无论係路牌定街道路牌嚟讲呢，全真粗刻暂时係比呢个文字古典明朝体稍为易读嘅。 好，咁多谢益章嘅电话下。咁有益章呢就係道路研究社嘅社长。咁呢就剛才有益章提到啦，其实就话即係其实嗰个行人路牌嗰个设计本身呢都要考量到即係唔同年龄层啦嘅即係用家嘅一个使用嘅，即係可以望到佢容易识别啊，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同埋测试嗰阵亦都係最好就即係经过即係唔同人嘅测试，睇咗啲路牌究竟係咪真係啱用呢咁样。 咁另外佢都亦都提到一点呢，就係即係而家呢嗰个街牌上面嗰个字体呢，即係全真嗰个字库嘅粗刻呢，就其实虽然呢都未必係最完美或者最好啦，咁但係佢认为呢即係相比之下呢都会比起文月古典明朝体係好，因为始终嗰啲筆畫上面係一致啲啦，就唔会有一啲筆畫幼嘅情况令到啲人觉得好难睇嘅。 好，咁我哋先听一听听众电话先。听众王先生你好。 你好啊， 系黄生，有咩意见咧？ 路牌嚟讲咧，有几十万个路牌噶嘛，系咪先？同埋路牌嚟讲，你唔可以指明系边个人睇噶，揸驾驶人士都话，即系路人都可以睇噶嘛。譬如讲好简单啫嘛，你揸个车嘅一秒钟时间，你睇唔到就睇唔到噶啦，就有意外发生噶啦。咁多年来个路牌都冇问题啊，点解要转咧？系咪先啫？我唔知边个人要转呢个路牌嘅嗰个写法啦。但对于驾驶人士啊，同埋安全性嘅问题嚟讲咧，系好严重咯。咁多年嚟冇發現過有問題，你真係轉幾十萬個路牌，係咪先？如果有咗意外，邊個負責先？啱唔啱啊？仲有，你有冇諗過保險啊？不嬲路牌就咁樣嘅喎，你轉咗路牌發生意外，邊個賠錢啊？係咪先啊？其實好多問題存在噶嘛，唔可以取某種人用咩字體去做呢樣嘢，睇下咪安全先，唔係淨係俾路人睇嘅。意外發生咧，一秒鐘搞掂噶啦，就會發生意外噶啦。 好，多谢黄生的电话吓，多谢黄先生。黄先生就提到，即系话路牌嘅设计都需要考虑到，包括驾驶人士嘅嗰个使用嘅安全啦，道路安全啦，咁啊，好啦，阿子欣其实话咧，头先都听到咧，其实而家呢个行人路牌嗰个做法咧，路政署咧都先系喺三个地方嗰度就试用嘅啫，包括喺中环码头啊、大围站同埋荃湾路德围咧，就去试用呢一种古典字体嘅路牌啦。咁其实个点解要咁做咧？咁其实佢哋个说法咧就系话啊，头先你都提到啦，系一个美化街道其中一个考虑嚟嘅。咁当然头先听到道路研究社啊都会讲，咁其实呢啲路牌个用途啊，其实都 針對除了行人之外咧，亦都有駕駛者啦。咁所以同埋有唔同年齡層啦，即係細路仔啊、大人啊，都會使用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路牌嗰個字體嗰、那個即係容易去辨識咧，其實係緊要嘅。 嗯，咁同埋頭先即係阿志堅提到係即係幾個地方試行啦。咁都相信即係政府之後都會收集一啲意見嘅。咁邱益章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即係你唔同年齡群嘅人咧，究竟係咪都認為嗰種字體係個辨識度高咧？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咁我諗即係都希望啦嚇，政府之后如果做諮詢的话咧，都应该要吸取翻唔同嘅年龄层嘅人嘅意见咧，就会比较好啲啦。 好啦，我哋再接听咧听众嘅电话。张生你好， 哦系两位主持系， 系张生。 短处其实咧呢、這个啊呢、這个问题咧，正正系其实诶摆喺心里头都好鬼耐噶啦。其实咧，我哋觉得咧，即系刚才嗰啲学者或者系即系嗰个专家咁讲，我哋非常之认同。其实咧，佢哋嗰啲字体嘅设计咧，其实我哋都好尊重嘅。问题咧就系、是、话。在一个应用在用家那里呢，不论行人之外，其实我就觉得呢，我们现在在揸车那里呢，其实都是很有意见的，只不过都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举个例子，不要讲字体，只是讲个字的大小或者是个颜色，其实颜色很简单的嘛。但是竟然我们揸车那些呢，你试下留意，铜锣湾好，哪里都好的，我们揸车呢，其实真的不是看他们那些字体或者那个大小。我哋靠我哋嘅經驗，如果靠佢咧，我諗撞咗好多車，好多意外嘅啫。或者我講的車係比較上誇張啲，但事實上呢個係一個問題。字體或者個大細顏色之外咧，其實仲有係道路，我唔知係路政署或運輸署咧，佢哋基本上咧，我發覺係有少少疏忽咗道路，譬如你揸，我有地方好清晰。 好，咁啊，多谢阿张生嘅电话吓，多谢张生。咁啊，张生提到其实话咧，嗰个路牌设计咧，真系要注意到埋嗰个驾驶人士嗰个使用咧，同埋个道路安全啦。咁同埋即系路牌嗰个美化同埋功能嘅平衡咧，都系需要即系注意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